早晨啊，六点零七分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唔知各位听众系咪喺星期六日嘅时间咧，就好好地休息咗，咁啊陪伴咗屋企人啦，咁啊亦都即系同阿妈咧见个面，咁啊可能 say 个 hi， 食个饭，咁啊母亲节都系需要庆祝一下嘅吓。咁啊唔知道你有啲咩方法啦？咁啊希望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喺寻日嘅时间咧可以尽情享受。不过咧仍然有好多咧嗰啲服务性行业嘅朋友咧都系要翻工嘅，未必咧能够喺母亲节正日咧就同自己嘅妈妈咧去到即系以表孝心啊吓。咁啊可能喂今日嘅唔紧要噶，其实前前后后都冇所谓噶，日日都可以有母亲节啊嘛。好，咁啊翻到嚟啦，今日朝头早嘅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今日咧就已经2023年嘅5月15日啦，农历咧就3月26日嘅早上。希望大家今天咧继续系努力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翻工之前、翻学之前，梗系要谂啲方法，令到自己觉得系开心快乐噶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有啲人就话到，其实咧，你只要好似老人痴呆症咁样，仲系间歇性嘅。有啲事情你可以选择性咁样去到忘记，选择性睇唔到，选择性听唔到咧，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唔知道你又认唔认同啦？有阵时系嘅。因为一个人咧，你发觉要处理嘅事情咧，完全咧系真系非常之多，搞唔掂嘅时候，有啲应该咧要学识就系舍却。所谓舍得舍得，唔舍啊点会有得呢？而且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嘅方法，仲可以就系多啲关注一下自己啦，即系唔好理太多嘅事情，每一日都系做好今天。嗱，呢个都系。我自己都系，每一日咧尽量都系将自己当日咧就活到最好先，然后明天咧就都系要计划嘅，咁但系将个重点咧就放咗喺今天嗰度，但系亦都懂得咧积极地争取之余，亦都系顺其自然。结果系点呢？其实有阵时人控制唔到嘅，反而你有冇尽力咧呢一样嘢，你自己就可以控制得到啦。咁当然啦。你要快乐嘅，有阵时除咗自己心态调整之外，外在嘅因素都好重要嘅。有时间不妨晒多啲太阳，做多啲运动，令到自己开心快活，或者发下白日梦，甚至乎真系发梦，都可以令到你一种快乐嘅感觉嘅。 我是 F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喜欢就是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是一个新嘅挑战。一起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是 Ficky 泳儿。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5月15号的早上 ,Ficky 都回到来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晨光第一线。今天揭开报纸有很多东西都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新闻。而其中一样就是教育局在5月至6月母亲节和父亲节这段时间都有一个正向家长教育。常感恩常赞赏爱伴你同行的流动展览车。咁呢一个流动展览车呢佢会到访唔同嘅地区。而车入面嘅设施呢都有适合家长同埋小朋友嘅活动同埋资讯，好似係亲子嘅手作坊，俾小朋友呢可以制作独一无二嘅小手作，然后填写心意卡送俾爸爸妈妈嚟到去表示谢意。而当中亦都会播放一些精彩的影片和派发一个亲子桌上游戏。这一架流动车是以粉红色和黄色作为主要的颜色，有一种轻松又温馨的感觉。而这一架车的目的主要是向大家去推广正向的家长教育，并且可以藉住母亲节和父亲节鼓励家长和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对方的爱。以行动来到去表达谢意和欣赏，建立一个良好和巩固的亲子关系。同时都可以协助到子女愉快和健康成长。而这个流动展览车所有的活动费用都是不用钱，亦都唔需要预约，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可以随时参与。唔知道如果调翻转嘅话，系我带爸爸妈妈去，然后再制作心意卡送俾佢哋，又得唔得咧？呢一架流动展览车会由今日开始至到5月26号，同埋6月17至到6月23号，喺全港大概有30个地点咧停泊噶。港九新界都有㗎喎。咁得闲嘅话呢，爸爸妈妈都可以带埋小朋友一齐入去做下手作仔，一齐玩下笑下开心下，留低一个美好嘅回忆。攞埋个亲子嘅桌上游戏返屋企又可以继续玩。详情嘅话呢，可以上到教育局嘅网站或者社交媒体上面了解更多。呢一啲嘅亲子活动呢真係多啲就好啦。俾大家可以有多啲机会去表达爱意啊嘛。 述说那煎熬，大泪尝遍了挫折，何以是好？曾踏遍高低弯曲，情怀亦会简单不老，但求知。 志气到这代也目睹，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被忘掉的日月歌，是我相信任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凭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 这首作品来自吴业坤，仍然是爱。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除了有坤哥的这首歌之外，六点钟的时间都有王菲的梦中人。跟大家睇睇天气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咁啊吹和缓至到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先啱啊吓，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气温哎又回升咯，而家系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点解话气温又回升咧？系咁啊，睇翻咧，即系前两日嘅时候啊，个温度咧都突然之间跌一跌，即系喺我身处嗰区嘅时候，有阵时都打开天文台个 app， 你话俾我听，哇，得19度啫，的而且确咧系凉咗好多啊。不过咧最唔好嘅咧就系系咁落雨啦，同埋个感觉好湿啊，即系热都唔惊，有阵时加埋湿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啊。咁啊，净系湿咧又搞到都几头痕，衫又唔干。好啦，晨光正能量卫星嚟啦，有啲嘅活动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呢个活动咧咁啊，港台咧，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支持嘅，叫做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2023至2024。好啦，今日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咧就叫做爱一世家书选举。今日到底做啲乜嘢嘅呢？哦，原来呢就可以透过一封嘅家书，咁以自己嘅文字啦，咁当然係最多最多爱嘅文字，咁向伴侣以及呢就家人表达心意㗎。可以呢就分享同埋伴侣以及家人相处之道啦，难忘嘅经历啦，即係简单啲嚟讲，你将你一啲觉得好 touching 嘅故事，或者将屋企一啲可能好简单但係又好窝心嘅日事，可以呢就透过呢一个嘅选举呢，咁即席挥毫写一写、啊、不过现在写呢就靠 keyboard 写了。写完之后呢就可以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和市民的。有关譬如一些叫做详情啊，以及就下载参赛的表格啦，其实也都可以 click 进去家信守一生的网站。截止一期呢就6月15号的，真是刚刚一个月、哦。好啦，咁有啲参赛资格嘅，咁年满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居民啦，参赛嘅作品呢知道呢大家都好舍得㗎啲字啊。以前呢中学嘅时候我记得作文係好似800至1000字咁上下啦。咁所以今次呢已见到一个字数规定呢1000个中文字以内，咁括弧包括标点符号，哎呦好中学嘅个感觉，包括标点符号。咁啊，奖品都丰富噶，咁啊，包括咧冠军咧有港币3000元嘅超级市场现金券啦，同埋纪念座，亚军系2000蚊，季军系1000蚊，咁啊7个优异奖咧就500蚊咁样嘅。嗱，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积极咧就参加一下今次呢一个咧选举啊，爱一世家书嘅选举。咁如果你话喂个网站咧，好似搵唔知点样抄唔切，唔紧要噶，其实基本上咧你打爱一世家书就可以搵到啦。以及咧，亦都可以上到嚟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特别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亦都可以揾到咧就係相關嘅資料嘅。咁啊，呢一個咧都相當之有趣啊。咁啊，入咗去嘅時間咧都見到一個咧好靚嘅好似藍天底粉紅色字愛一世家書選舉咁。咁亦都可以簡單寫下自己嘅資料，跟住就可以即席揮毫作文噶啦。作文嘅時候呢，咁如果大家都可以先作曬嘅，咁我自己如果你話係我參加嘅話呢，都可以將同仔仔啊或者屋企人一啲嘅開心嘅事情呢就寫返低嘅。特別呢而家都叫做通關啦，會唔會將一啲你嘅遊歷屋企人一齊去旅行嘅遊歷嘅故事可以寫埋落去呢？咁又會唔會將一啲同你話伴侶嘛，頭先我講嘅伴侶同情人嘅一啲嘅浪漫嘅故事，咁呢個叫做愛一世家書喎。咁或者啱啱新婚嘅時候，亦都可以呢即係藉住呢一個嘅選舉，將你對於另外一半嘅期盼啊、愛慕啊，一齊呢就寫曬落去，咁令到大家呢都覺得感受得到呢人間上面實在有好多好多嘅愛啊。 曾經相約過，你我不可錯過，如此相愛到結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都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意太冷清，情深不记得给敷衍，或者宿命是以后的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望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便分开。 Oh. 早上的时间来到6:29，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5%的早上啊。一首作品来自应志月的《彼岸花》。好啦，咁啊呢个时间要准备听听6:30嘅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都有白元浩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泰国大选点票接近完成，获得年轻选民支持的前进党成为国会下议院第一大党，另一个反对党卫泰党排第二。曼谷邮报报道，在国会下议院500个议席之中，前进党取得超过150席，成为第一大党，卫泰党紧随其后，有超过140席。泰国人团结建国党只有37席，排第五。42岁的前进党党魁皮塔说，对于同卫泰党组成联盟持开放态度。现年36岁的卫泰党总理候选人说，得票最多的政党将会领导下届政府，他为前进党感到高兴，又说准备好与前进党谈判。新一届国会产生之后，上议院250名议员和下议院500名议员将会共同表决各政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由于军方主导上议院，前进党与卫泰党可不可以上台执政仍然未确定。土耳其大选争取连任的总统埃尔多安与反对派联盟推举的候选人科勒齐达奥卢可能要在今个月28号次轮投票决胜负。官方传媒报道，在已经点算九成选票之后，埃尔多安得票 49.86%， 科勒齐达奥卢有 44.38%。如果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票数，得票最高两人将要参加第二轮角逐。74岁的科勒齐达奥卢在社交网站说自己领先埃尔多安。反对派说政府故意拖慢科勒齐达奥卢获得强大支持地区的点票速度。69岁的埃尔多安说，在点票仍进行的时候急于宣布结果，意味窃取人民的意愿。今次大选的投票率预计达到九成，选民除了选出总统之外，还要选出大国民议会600个议席。俄乌双方继续在乌克兰东部重镇巴克穆特激战。基辅当局说，乌军在巴克穆特南部和北部郊区占领十几个俄军阵地，俘获一批的俄军士兵。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俄军在巴克穆特北部和南部击退敌人进攻，敌军尝试突破俄军防御，未能够得逞。国防部又承认，两名军事指挥官在巴克穆特附近的战斗之中阵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德国访问期间表示，乌方准备反攻，夺回被俄方控制的领土，又说乌克兰冇襲擊俄羅斯境內目標的計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回升。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我最喜欢港台的节目 就是骚动音乐，因为他两个都很好笑好分年，每一次跟我们做访问呢都是很开心的一个访问，时光是过得很快的。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 亲爱的老婆，记得我哋一开始拍拖嘅时候，成日都倾心事噶。估唔到依家为咗头家照顾小朋友，反而倾少咗计。但其实我都有封信想俾你噶。 想知道封家书讲啲乜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微电康康啦。 我系陈奕迅。Shall we talk？ 唔单止系一首歌，仲可以系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一点，听他们讲多一点，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一点吧。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6的早上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啦，除咗有白元老小伯之外啦，冇错啦，咁啊，头先晨光 coffee time 都听到 Vicky 咧，都已经喺度噶啦。早晨 ，Vicky。 早晨，小伯。早晨，咁多位。哇，正啊！琴日我瞓得好好啊，你瞓得好唔好啊？ 因为母亲节啊。 唔系，因为咧， 从头妈妈嘅怀抱就有一种安全嘅感觉，就瞓得好啦。 瞓得安心系咪？ 系啦。 唔系因为天阴阴啊， 吓哦， 系啊，朝头早咁 一嚟系 啦，琴日放假啦，跟住然之后朝头早又唔使特登早起身啦，因为系夜晚先约咗妈妈食饭咁样啦，咁晏昼咧咁留喺屋企都系要做嘢嘅，咁但系琴日就可以瞓到自然醒，好舒服个感觉。 哦，系啊，我哋咧平时可能有啲听众同我哋一样都系翻工翻得好早嘅，咁如果你话喺休息嘅时间，即系我自己啦，我可以瞓。到可能七点松啲咧，我觉得已经差好远啦。 系咪 啊？我都觉啊，不过我琴日瞓到十点几，但我中间系有醒嘅，因为可能 我瞓唔到咁耐噶啦。唔知点解， 去到某个岁数，啲人话瞓 唔 到咁 耐，系身体嘅节奏，我觉得同岁数冇关。 但系我都有醒一醒噶，七点零嗰啲时间都有醒一醒，好似可能个身体咧习惯咗早起啊，真系。咁所以都会醒一醒，但系咧见到啊。唔使喎，今日唔使翻工，繼續瞓下先。 係咯，啊咁都幾好啊。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你知唔知咧？落雨都好影響我哋嘅睡眠嘅喎。 落雨，應該係令到我哋嘅睡眠 好 咗，好 咗定係唔好啊？ 因為我個人怕熱啊。 哦 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個天氣涼啲嘅時候咧，我嘅睡眠質素應該會好啲。我係會熱醒，但我比較上少凍醒。 哦，即係你係冬眠啲 friend 嚟嘅。 唔係，我係冬天啲 friend 嚟嘅。 冬天啲 friend， 我係冬天 friend。冬天我就會瞓得好啲嘅，係啦，就夏天就會熱醒咁樣咯。 係啦， 但係都會醒嘅冬天。 都要醒嘅係咪？ 係啊，都要醒啊。 咁咧，原來落雨咧係會令到我哋心情，可能有啲人就係話啊，落雨會令。令到个人好似好唔舒服啊，翳翳闷啊，心情可能咧都唔系咁好啊，咁样啦。但系原来咧系有关嘅、啊，即系点解都会好似我哋硬系啊好攰啊，好想瞓觉啊咁样咧。咁、原来咧系真系有研究指落雨天咧系会令到我哋系好容易瞓觉。点解咧？第一就系、是、因为呢一个褪黑素啊分泌会增加。 哦、 因为夜晚我哋瞓觉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其实系随住我哋个天气嚟到去转变嘅。嘛，即系我哋听中医师都知道啦。夜晚嘅时候咧，我哋瞓觉嘅时候都会去释放一啲咧，就系有关嘅色素，就系褪黑色素啦。咁原来当我哋落雨嘅时候，咁个天就会暗咗嘛。咁喺 为这个时间呢，我们身体呢就会自然都会分泌了这些的黑色素出来。 嗯。 所以呢增加多了的时候就会令我们产生了一些疲倦的感觉啦。 哦。 是啊，咁同埋同时我们眼睛原来呢都会产生一些跟睡眠有关的蛋白质的。 吓系啊， 系啊， 咦好科学啊！你讲啲几好喎、啊， 系咪？ 因为啲人喺度话，因为个 mood 会好好啲咯，嗰啲我好难信噶。 天阴阴落雨，挂住个旧情人咁样嗰啲， 唔关我事噶呢、這个。 想起当年咁样嗰啲，咁原来咧，我哋嘅眼睛啊，系会产生一种咧同睡眠有关嘅蛋白质。咁咧，但系原来光嘅时候咧，呢啲蛋白质咧系会少啲嘅，呢、 嗯、 啲合成会少啲嘅、 嗯。 但系原来当暗嘅时候咧，我哋嘅眼睛咧。就会随着啲光线而到去增加嘅啲蛋白质。 嗰啲蛋白质唔都就系形成眼屎嘅嘢？ 其实我都有谂过，你知唔知道睇紧呢篇报道嘅时候， 都好值得怀疑、 啊。系啊，因为你瞓醒先会有嗰一层黏膜或者嗰啲嘅嗰啲 眼垢 垢嘅嘢，系啦系啦。咁所以可能就系因为嗰啲蛋白质喺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佢会分泌出嚟。 我细个咧，可能 即系多到咧，去到眼角度醒嘅时候就一嚿。 有冇试过咧？我细个曾经试过就系嗰啲。如果嗰啲真係蛋白質啦，嗰、 嗯、 啲眼垢咧，即係我俗稱為，佢咧會黐住我隻眼嘅，黐住咗隻眼咧開唔到喎，跟住 細咁我又冇試喎， 係啊，我試過， 啊、我試過，病嘅時候。唔记得咩病， 又 系 有机会啦，即系令到你个身体可能分泌咧有少少同平时不一样嘛。咁我试过几次咧，咁我一即系嗰阵时细，唔知几岁，我谂系七八岁嗰啲咧，咁、一瞓醒擘大眼嘅时候咧，擘唔到， 好惊， 咁梗系惊啦。跟住你又唔敢夹硬整开嗰个眼皮，因为真系真系好似黐到胶水咁样噶。跟住咧就起身，系啦。母亲节又系嗌阿妈，唔系母亲节我都有嗌阿妈。跟住我阿妈唔知揾嗰啲唔知咩眼药水咧，跟住可以吸落只眼嗰度嘅，跟住就等佢自己有少少溶啊，跟住就可以抹翻大只眼咁样噶。 我想话我到而家咧洗眼嘅工具同埋洗鼻嘅工具我都系唔敢用嘅。 哦， 即系以前 洗眼都敢，洗鼻嗰啲我唔敢。 中学咧咪喺科学室啊，系咪叫科学室啊？实验室 lab 啊， 系啦系啦系，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啲名，即系有嗰啲有呢啲装备喺度噶嘛。咁有啲同學咧就會眼係咧話，哎，我好似有啲唔舒服啊，佢就會走去沖下咁樣，沖眼、沖鼻都會嘅。 喺個 lab 度千祈唔好做啲咁嘅嘢喎。 點解嘅？ 個 lab 入邊好多菌嘅喎。 哦，咁又唔知喎，佢呢啲係課清潔嘅嘛，一定有。 哦、 但係佢哋咧就會貪得意，就算冇事咧，即係都會同阿常講，我想洗一洗隻眼，洗一洗個鼻，但我從來都唔敢，因為我好驚，唔知點解。 哦，有啲 試過， 有啲洗鼻嘅工具咧、其實課。最主要都是放小朋友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就是一洗鼻哥啦，他有部机跟着就塞入一边的鼻哥窿的。 啲人话在另一边。 是啊，你有没有见过？ 我听过，因为之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有讲过话要洗鼻嘛。咁、有讲过呢一样嘢嘅，就算呢原来冇嗰啲机呢，只要你按住一边鼻呢。跟住喺另外嗰边鼻，即譬如我按住右边鼻、左边鼻咧，就吸水。咁同样都可以系做到呢一样嘢。 都系噶，不过嗰部机真系好犀利，因为佢就流水式噶。你就睇我睇嗰啲片咧，就啲人用嗰部机嘅时候咧，你个鼻哥窿系喷紧水。 我自己有啲唔敢试咯，因为你嗰啲即系。眼耳鼻嗰啲咧，耳鼻喉相通噶嘛， 硬 系嗰啲感觉，即系譬如伤风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噶嘛，咁我就好怕咯，所以我自己就冇试过啦。 我自己就觉得我唔敢试嘅， 系 因为即系啲水真系好似瀑布咁样。我冇啊，我冇啊， 都唔敢 冇买过。但系我睇完啲片之后，或者有啲人讲翻嗰啲咧，即系唔系推销嗰啲咧，佢哋都话。其实洗的时候咧，开头都会好惊嘅，但系试过之后，你就发觉个鼻哥，佢话个鼻哥真系好干净。即系你自己都会 feel 到个鼻哥系好干净，系啊。 嗯，好啊，下次想试嘅时候试下。 系咯，想试嘅时候大家试。仲有冇噶？嗰个冇噶啦嘛。 啊，仲有噶，我快讲啊。 好啊。 嗱，就系咧，原来雨声即系佢之前我都有讲过啦。之前讲 tufting 咧，就系有个白噪音啊嘛。 嗯。 咁原来雨声咧都有白噪音嘅功效嘅，等我哋听到系会舒服啲。但系，原来都有行雷嘅时候咧就唔能够啦，因为打破咗嗰个频率。打破咗嗰个节奏，系啊，咁另外最后咧就系原来我哋空气咧就系落雨嘅时候，因为水分多咗啦，咁而个氧量咧就会少咗啦，咁就会咧令到我哋少咗氧，就会想瞓觉。 哇，呢个几好啊， 真系，即 系科学就可以说服到人啊嘛， 系咪啊？ 唔系净系搵个咁 mood 好瞓啲咯。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下次如果真系天阴阴攰攰地，你唔好觉得自己唔舒服，其实尽量俾自己就喺嗰个时间休息下，放松下啦。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好啦，6:44，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噶，而家22度，相对湿度94%。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强风啊沙尘暴？有啦，强风咧就会将大量嘅沙同埋尘土粒咧就吹起上嚟噶，令到空气变得浑浊，能见度有时咧甚至乎会低于1公里嘅天然现象，呢个就叫做沙尘暴啦。好多时咧都会发生喺一啲沙漠地区，例如系撒哈拉啊，甚至乎系中国西北部嘅唔同沙漠噶，譬如黄土高原咧，戈壁沙漠啊，都有机会咧发生呢啲沙尘暴，而且仲唔系话唔常见嘅添。喺北京啊，中国首都北京亦都咧有阵时会引起一啲沙尘暴，令到大家嘅视野非常之低噶。好啦，沙尘暴更加会令到咧佢哋嘅气温啊会改变啦，干旱啊，甚至乎令到咧一带嘅土壤咧亦都会非常之干涸噶。啊，当特别强烈嘅沙尘暴发生嘅时间，天色咧就会变得昏暗，因为沙尘暴实在太强啦，好多时甚至乎连埋咧太阳嘅光一样可以遮得到。严重起上嚟嘅时间，伸手不见五指啊！头先都话到啦，即系能见度都1公里，但系严重嘅时间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咧，原来中国西北地区佢哋居民咧称沙尘暴叫做名啊，叫个名叫做咩咧？就系黑风啦，或者叫做黑风暴。沙尘暴亦都会发生喺其他嘅星球上面噶噃，咁例如喺火星上面嘅沙尘暴啦，咁我哋睇一啲电影嘅时候，讲火星嘅时候，都会见到啊啲戏入边嘅演员，当佢哋去到呢一个火星嘅时间，仍然会有一啲即系电影入边讲翻啊系，原来有沙尘暴个感觉系都系好夸张噶。沙尘暴除了令到能见度低之外，影响地面空中的交通安全之外，大量吸入沙尘其实亦都会影响到我们呼吸器官的健康的，所以呢沙尘暴肯定是一种空气污染。好了，另外如果你说风沙吹送底下亦都会出现一些叫做油沙霾现象的，这些现象呢其实简单地来讲，因为大量的沙尘不断卷吹，嚴重可以咧就係摧毀農田、牧場啦、房舍啦、一啲嘅渠啊、道路啊、鐵路啊，而且咧風沙非常之厲害，佢哋具有一種非常之強勁嘅磨蝕嘅作用。即係我哋成日聽啲人話：，哇！這個受到風沙去到侵蝕咧，係啊，佢哋連石頭咧經過歲月之後都可以有急速嘅時間去到咧就係將呢啲石頭咧打磨成為特別嘅形狀。所以咧去到一啲叫做干旱近沙漠嘅地方，嗰啲石頭岩石嘅形狀特別古怪，因為受到特定以及規律性嘅風不斷切割佢哋嘅表面。所以你话咧，沙尘暴非常之得人惊同可怕。我成日亦都话到香港咧系一个福地嚟嘅，因为我哋就算有一啲嘅天然灾害，都系譬如打风啦、暴雨比较上多啊。但系咧沙尘暴甚至乎其他譬如龙卷风呢啲咧，对我哋嘅影响一直以嚟咧都系比较上少嘅。咁希望我哋继续咧喺身处呢个福地嘅时候，继续开心快活咁生活。而家沙尘暴最惊系咩啊？要搵啲水出嚟先得咯。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alive in the dark. What's up? 江海家的滅節，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邀请到咧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白。 咁啊喺今个星期咧，其实都有好多关于咧就电话上边啊呢啲新发明啊或者佢哋嘅方向嘅一啲嘅消息，会唔会又同我哋可以讲少少咧？ 都可以啊，即系嚟紧 iPhone 15嘅一啲嘅设计啦。 嗯，其实我都想问啊。我哋成日睇到咧，網上面都有嘅，有啲人又話啊，攞咗佢嗰個唔知咩版啊，即係啤工嗰啲版，跟住就話啊，呢、這、一個咧就係你睇下嚟緊啊，佢呢一方面嘅改進啊，其實呢啲係真定假，個可信程度有幾高嘅咧？ 哦，咁啊，我會覺得睇下嗰個係邊一個發布出嚟啦，同埋係咩情況底下發布啦。咁、有一啲嘅時候咧，可能佢意外地，因為佢你知啦，依家好多。手機殼嘅出現啦，咁手機殼唔係一日之內就造成噶嘛，咁所以變咗咧，電話呢啲開發商咧就會將佢嗰啲版咧，去 send 俾呢一啲開發手機殼嘅公司，咁所以變咗咧有機會地咧，就會將呢啲所謂嘅數據咧透露到出嚟啦。咁當然啦，佢未必係將一個實版俾佢嘅，可能係一啲尺寸啊，等佢知道哦，你嚟緊嘅設計咧個厚度啊、闊度啊、高度啊，就係咁多啦。咁所以有機會咧就會透露到呢啲嘢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機會咧，就係、是可能係俾其他嘅 S 嘅開發商，即係 S 嘅開發商。甚至係一啲周邊嘅硬件嘅開發商，咁啊等佢哋可以融入多啲產品啊，咁變咗同當佢銷售出嚟，即係當佢 sell 嘅時候就同佢講，喂，我哋有好多嘅嘢已經 support 啦，咁樣其實個前提就係要 send 俾佢哋，等佢哋可以一齊做開發。 嗯，明白。咁啊，而家咧我哋經常都話呢一個品牌嘅手機咧，佢哋永遠都係一枝獨秀啊。點解咧？係嗰個叫做。效用方面啊，或者兼容性方面一枝獨秀，咁啊搞到其實用起佢上嚟咧，某程度上其實都幾唔方便嘅。咁佢會唔會即係捨棄咗呢個一枝獨秀嘅情況，變成咗就係、都可以同大家一齊兼容？會唔會有呢方面嘅消息啊多咗同埋確實咗咧？ 咁啊，之前一向都有講噶啦，近呢一兩年時間就係話佢嘅接即係插線嘅接口啦，因為係得佢自己而家用，咁所以變咗咧出現咗壟斷嘅情況嘅，咁所以變咗就係歐洲嘅地方咧早前就已經宣布咗佢哋一定要轉用 USB 嘅 Type C 嘅，如果唔係咧就會懲罰佢哋噶啦。咁、而呢一個日期咧預計應該係去到今年年底之前要實行嘅，咁所以變咗今期嘅 iPhone 咧一定好大機會咧就會係 USB 嘅 Type C 啦。 係，咁啊變相可以同大家兼容啦。不過咧，我哋之前都有提及過，佢係 Type C 啫。咁但係係咪佢自己研發嘅 Type C 啊？會唔會影響？如果即係你用集一牌嘅，我咁講啦，或者用其他品牌，會唔會影響咗佢嗰個電量或者嗰個 data 嘅資料傳送咧？這個我諗係咪就咁睇個外殼嘅倒模未必知噶嘛？ 是啊，咁所以咧，有人聲稱就話已經攞到佢個真機啦，咁所以變咗咧，佢嗰個時候咧就有講到就係預計咧嗰個控制，即係控制嗰條線嘅晶片就會放咗喺個電話上面嘅。咁啊，當如果係一啲佢自己品牌認證嘅線咧，咁就可以好正常咁樣運作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有機會係降速嘅。 哦，咁啊，即係佢有張良計啊！另一方又有即系过墙梯啊，睇下到底边个较劲比较强啦。好啦，除咗电话方面咧，讲紧呢一个嘅新嘅方向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嘢同我哋提下咧 ？Android 方面有冇特别嘢啊？ 有嘅，咁啊，因为咧 Google 嘅 I/O 咧2023咧，咁啊就嚟出现啦，咁所以变咗咧，佢哋就会开始讲下嚟紧新嘅 OS 啦，究竟嗰个方向系点样啦，甚至咧会多咗一啲自动化嘅功能喺上面嘅，咁所以就有个叫 Android Auto 5嘅出现啦。 诶、有趣、哦，我每一次咧，当我一听到又有啲新嘅 software OS 嘅时候咧，我就会谂啦，嗱，我哋嘅社会不断咧就喺度进步紧啊，人咧系需要。 要依靠就是机器做的越来越多，亦都需要机器呢是越来越聪明的。每次 updates 呢就总是会有少少新点子。今次是在这个叫做行动装置上面，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我们很多呢？ 咁啊，既然用得 auto 嘅话咧，咁啊，基本上都系响一啲车辆上面使用啦。咁所以变咗今次咧，佢就加咗开会嘅功能嘅。咁啊，开会嘅功能咧就系将呢一个三都叫三大啦嘅开会嘅工具啦，譬如系 Zoom 啦、Teams 啊，甚至系Webex 嘅呢一啲嘅开会嘅软件咧，就融合为一个上面。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开会嘅时候就可以透过佢嚟同其他人开会啦。 哦，咁即係话你唔需要呢就另外再开佢哋嘅 application 啦。你係用返佢哋呢一个嘅自己嘅 OS， 已经係可以连接到唔同品牌嘅一啲 meeting 嘅 application， 去到联系大家去到开会啦。 冇错啦，不过个人觉得可能除非佢开会嗰个職位好高級啦，如果係一般嘅小職員，你覺得會唔會咁樣用呢？咁啊，真係見仁見智。 係啊，其實咪又係得嗰幾個圍內嘅開。 咁所以有啲時候嘅開發咧，佢都真係要為咗目的去諗下啦。咁如果係一個小眾人用嘅話，咁我就覺得好似有啲浪費啦。 嗯，咁但係有陣時即係科技嘅發明啦，或者進步啦，一小步一小步未必咧係真係實際嘅用途，但係希望喺佢哋經過改進之後咧。突然之間兼容咗唔同嘅程式落去，就可以變成一個大嘅進步。呢個都係即係科技需要慢慢咁行嘅一個一重要嘅原因啦嚇。咁啊 ，Android 上面仲有冇其他特別嘅嘢可以提一提我哋呢？ 有，咁呢個 Android Auto 咧，咁亦都會出現咗新嘅功能，就係佢會幫手啊去揾呢啲嘅充電站啊。 嗯，咁好。咁叻使呢个 系啦，咁所以变咗咁当然啦，都要等佢开发好之后睇下系响咩地区上面出现啦。咁啊，香港几时享受到呢个功能咧？咁啊，真系要再睇下啦。 嗯，呢啲咧我都有阵时都可圈可点啊。如果佢搵充电站嘅话，即系代表佢要同GPS 啊或者地图连接啦，咁佢先可以话到俾你听 location 噶嘛。香港好多时就算而家叫做5G 其实都发达噶啦，咁但系仍然喺个别嘅定位上边咧。都会出现误差嘅，咁如果你话揾差电话啲咁精细嘅嘢咧，可能都系你要睇翻个地址之后咧，可能自己就 search 下会稳阵啲，就唔系净系依靠佢个地图嘅 GPS 去到即系点对点咁话俾你听会好啲啊。咁啊 Android 都系嘅，咁不过 Android 同埋即系譬如我哋讲紧 iOS 啦，大家可唔可以同一时间多啲兼容咧？咁如果我觉得可以嘅话咧，咁我谂两边嘅用家都会嚟得更加方便，系咪冇呢个可能嘅咧？应该？ 啊，咁呢个又唔可以话冇嘅，咁我觉得终有一日，咁我觉得点样都会有机会系会握手嘅出现嘅，咁但系呢个时候系等到几时咧？定系呢两个系统都唔存在，变咗第三个系统出嚟咧？咁呢啲真系要拭目以待啦。 系啊，唔知啊，即系兵法都有云啊，天下大势啊，合久必分啊，分久必合，咁睇下佢哋几时黐埋一齐啦吓。系咁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阿头，下个星期再讲过，拜拜。 好，拜拜。 早上嘅6:59啦，咁啊22度嘅气温，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咯，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7:08，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先同各位听众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个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直播室入面当然继续咧都有白权老师伯同埋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仲有姑姑， 早晨 Vicky， 早晨小伯， 你呢个姑姑呢个名字深入民心， 系啊，我以后叫你姑姑好唔好啊？ 冇啦， 咁啊，通姑同我哋睇睇咧出边个交通情况先。 好啦，咁睇翻隧道情况，今日红隧过海咧比较长少少啊，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喺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在福亨村。另外，封路情况，为配合工程的进行，青衣北岸公路咧系会有封路的，由早上的9:00去到下午5:00，来回方向介乎由金头至樟树头之间部分的慢线都需要封闭。另外，同样都是由早上9:00去到下午5:00，油塘的高超道近住高宜村，由于有道路工程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仲有牛头角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需要封闭。另外啱啱收到啊，观塘绕道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要慢驶。系咁多噶啦，暂时。 咁啊，朝头早通常都见到我打开个地图嘅时候咧，有八卦最塞咧就两个位，第一个就近红隧嗰个位啦。 冇错。 啊，第二个咧竟然间咧系即系元朗近南地，嗰个位其实都长期好似又 塞。嗰个系长期塞， 系嘛？咦，系，你可以分享下，你可以。 系啊，因为点解嗰度会长期？系啊，上桥位啊，因为嗰个桥上桥系50。咁所以大家咧就会喺嗰个位慢慢 放慢咗， 同埋已经上到去有红灯位啊。 哦， 系咁，所以都有啲塞嘅嗰个位。 系， 但过咗，多数过咗个位咧就畅通翻嘅。 系啦，咁所以就预松少少时间，就喺嗰个位塞一塞。 嗯， 系啦。另外我自己个人经验有个位就系成日都讲噶啦，新城市广场对开嗰个位咯。 哦，系啊。 即系但系近火车站沙田火车站对出嗰个位咧，其实佢因为佢有好多道路改善工程。 哦，系，因为好多 系啊，转下转下啲线咁 样，水马喺嗰度， 系啊，水马，跟住揸车嘅时候我又行过，哇，好似过山车， 转 左转右咁， 好多年， 系好多年啊， 好多年噶啦， 系啊，因为嗰个位咧， 好似 你都记得我， 系啊， 嗰个位有个死症系咩咧？就系喺商场入边开出嚟嘅时候，啲巴士如果要去城门隧道咧，佢要一次过 cut 几条线， 系 啦，咁你 cut 线嘅时候，咁右边嗰啲车又觉得喂，我又要去左边，咁 好危险， 系啊，咁所以嗰个位慢啲系啱嘅， 系啦，冇错， 咁今日有啲咩提啊？我哋咧 冇啊，就问翻大家，琴日点样庆祝母亲节咁样咧？ 哦，寻日啊， 开心食饭， 食饭， 买下啲嘢俾阿妈啦， 点样口震震咁样嘅？ 冇口震， 你除咗要预备你妈咪嗰份，你应该都仲要帮小朋友预备小朋友嘅妈妈， 系。系，哎，呢个一阵我哋慢慢讲，系啦，可以慢慢 share。 琴日母亲节啦，其实今日咧系国际家庭日， 系啊，系啊，系啊。 啦，咁其实咧因应翻呢两个节日啦，咁唔同工具咧，交通工具啊，喺礼拜六日咧都会有啲优惠嘅，啱唔啱？系啊，譬如话港铁咧13、14号咧，其实系有半价嘅。 嗯。 咁琴日电车咧都系免费乘搭噶。 嗯。 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睇到啦，公共交通工具其实系好重要啦，对我嚟讲。 咁梗系咯。 系啊，最紧要系安全啦。又快啦，我哋啲鐵路網啊等等，咁其實咧為咗安全咧，其實政府係研究將職業司機嘅體檢嘅要求咧係收緊嘅， 係， 譬如話的士、小巴嘅司機咧個體檢嘅年齡咧而家係70歲啦，咁每1至3年係續牌一次啦，咁但係而家就要求咧可能係收緊到65歲，並且咧係進行1年1檢嘅。 咁而家咧體檢其實都冇乜什麼標準嘅，其實只要醫生肯簽字俾你就可以噶啦。咁、但係其實就研究緊咧，可唔可以將佢標準化？譬如話指定某一啲檢查係要做嘅，譬如話檢查下聽力啊，同埋肌肉反應呢啲嘅。 視力都要， 視力都要嘅。本身可能話 check 下有冇色差嗰啲嘅，我冇記錯就應該 係。譬如即係眼同手嘅協調啊。 係啊係啊。 咁最簡單嘅，咁你睇到有人喺度眼腳手協調，咁你都協調唔到，咁啊～容易發生意外啦， 係啊，佢始終你都係一個要手腦協調嘅嘢 啊 嘛， 嘅工作係咯。 咁同埋咧，要呈報咧一啲指明嘅疾病或者係身體傷殘嘅，即係譬如話聽障啊，或者點樣，其實佢哋而家都要申報翻啦。要求咁處方亦都會俾呢一啲指引咧俾醫生嘅。咁如果話有啲司機唔肯交一啲體檢嘅報告咧，係有機會咧會暫停佢個駕駛執照嘅。咁呢？就禮拜五咧就會喺立法會討論 嘅。哦，嚟緊禮拜五。 冇錯，咁我諗都會落實噶啦。呢啲始終都係將大家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擺喺第一位嘅。 係，都需要嘅，我覺得。其實因為始終佢揸嗰架車，小巴又好，的士又好，始終有乘客啊嘛。 係啊，同埋佢長時間喺架車度啊嘛，即係你唔係好似我哋呢啲揸私家車，中意啊擺低架車。 係啊係啊係啊！如果你好揾食車嗰啲，即係又唔好話淨係諗係咪政府規管啊，其實。货你自己，即系个车长自己都系好事啊！ 年年验身， 系啊， 其实都 自己都放心啦。 系啦，冇错。 啱，好。 如果我哋可以，我哋都年年验身。 咁梗系啦，要啊。 我哋冇钱啫， 储钱， 储钱，储钱验身。努力工作就为要验身。 努力工作， 好。 你真系储钱为验身，好欣赏你。 我要去努力储钱啦。 我欣赏你啊！ 努力工作 为 身体健康。 好啦，拜拜。 拜拜。 好，另外咧，今日天气方面咧特别少少啦，我 O 放假啦，所以揾你就系阿船仔，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船仔， 早晨小， 我终于可以喺呢度同你讲早晨啊，船仔， 佢转头翻嚟噶啦，咁啊，船仔，你而家位置喺边度啊？ 我而家喺九龙塘火车站啊， 哦，系，咁啊，望 唔 望到出边嘅天啊？见唔见到天气大概系点咧？ 见到啊，其实今日个天气咧都比寻日好好多，因为寻日好似落足全日雨，今日咧开始见到少少嘅天，好似有少少白云咁样啦，咁就冇乜落雨，但系都系灰蒙蒙一片嘅， 咁但系都光嘅个天系咪啊？ 系啊，高咗好多。咁同埋我上天文台个网站望一望咧，中环或者尖沙咀咧都睇落 O K 啊。但系大帽山就一如既往咁样咧，好大帽啊！ 大帽嘛， 系啊，都系大帽嘛。 系啊，因为咁样睇落都几得意，因为咧。我一路都唔知道原来做呢一个 post 嘅感受系点，几得意噶，因为咧呢一个位咧就见到有一班叔叔 auntie 咁样啦，咁佢就排队咧喺度攞报纸，咁佢哋攞报纸咧原来系会做运动嘅，原来佢哋咧全部人都识晒噶啦，可能日日都喺度攞嘅关系。 哎呀，所以一齐等报纸嘅时候，跟住一齐做运动啊？ 佢哋会一齐做运动，同埋咧佢哋系会倾偈，会交换报纸添嘅，几得意。 哦，几有趣 喎， 系啊系啊，几有趣。 识下朋友都几好喎，攞报纸嘅时候系咪啊？ 系啊， 系啊。 喂，你都攞翻份 souvenir 俾我，船仔。 你要咩报纸啊？ 睇下有咩报咯。咁我想问下船仔，而家出边咧，即系虽然个天咧都光咗啦，我想问出边凉唔凉啊？因为我今朝翻嚟咧，其实都有啲凉凉地，我自己都着咗褛啊。 我觉得而家开始暖翻少少啦，但我都而家着住褛嘅，但系街上面嘅人咧。都冇好似我咁着咁多衫，佢哋都系着短袖衫比较多啊。 哦，所以今日天气咧都系回升翻啦。我见到九龙塘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1度咯。 系啊，都 OK 噶，其实。 系朝头早可能大家都着翻件薄薄地嘅褛会比较好咯，系咪啊？ 系 啊，咁详细天气俾翻你哋两位拍档。 好啊，我哋转头见啊。 好，拜。 好啊， 好。咁等 Vicky 而家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系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都会有翻阳光啦。而气温咧都会逐渐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属于低至中嘅。 早上嘅时间咧嚟到7:18啦吓，咁啊可能即系太阳白白唔系好晒嘅时候，有啲尖寒尖冻嘅感觉，大家褛翻件衫啦。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精伟。 早晨啊 ，Hello 啊，我知道你近排好忙噃。 终于要做挑战完一个非常刺激的过程。 系有几刺激，不如同我哋都分享一下。 系啊，嗱，话说咧，其实精卫我咧，当时读演艺啦，咁我就读粤剧嘛，咁嗰阵时系十几岁啦吓，唔讲啦。咁之后咧，但系咁多年嚟咧，其实我一路演粤剧咧，我都系喺主要啦吓，即系都系喺戏院入面演嘅， 嗯。 咁但係呢粵劇有另一個好大嘅部分呢就係棒戲。 係。 棒戲呢就即係我哋其實係神功戲啦。咁我哋呢因為嗰個外形係即係搭棚呀，咁所以我哋呢就俗稱棒戲。咁而即係我呢係咁多年呢即係其實都未演過棒戲嘅。 嗯。 咁所以對我嚟到講呢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好啦，咁啊，作为一个粤剧嘅从业员啦，咁我觉得咧喺一个感受上面咧，点都要试下嘅。 系， 咁所以咧，喺机缘之下咧，咁有朋友咧就问我，喂，即系天后诞啊，你接唔接啊？咁样嗱，即系如果之前嗰几集有听过嘅朋友咧，就知道，我都有介绍过啦，即系啱啱就系天后诞嘅演出啦，咁所以咧就应承咗就接咁样。咁啊，因为通常咧我喺戏院接戏咧，普遍就系、是、即系可能都叫做可能系落柱嘅角色啦，即系可能做小生啊，有啲时候可能做一啲意识嘅位置咁样啦。咁亦都咧有某一啲班咧，我有尝试接下栏嘅。咁、接下栏咧就真系去感受下，即其实咧喺下栏咧。相对地叫做得闲啲，因为你做后面啲演员啊嘛，咁你喺后面咧去睇咧，咁其实我当睇戏嘅啫，自己又实践下，又学下咁样，又喺后面睇戏咁样。咁但系咧棒戏咧，咁啊嗰日咧就我谂住轻轻停停啦，咁朋友又问我，佢话你即系接唔接啊下栏先啦？咁我诶下栏就好啦，你唔好俾我坐上面咯。我心谂你下栏咧，即系接下，即系我感受下发生咩一回事，因为即系做下栏咧就都唔使特别排戏啊，咁你都睇提纲啊，大概人哋话俾你听点做，咁你基本上都上台啦。咁之后咧，咁啊嗰日咧就个朋友就问我啦，佢话即伟啊，你不如接唔接仪式啊咁样？咁仪式咁就即系特约演员啦、啊，你当啦， okay. 即系唔系临时演员，你当特约演员咁样嘅阶段啦、啊。如果以电影啊电影嚟到讲嘅话吓，咁啊即系我谂都应该应付到嘅，系咪？即系都 有经验啊， 系啦，都有经验，咁应该都可以嘅咁样。咁我就谂下仪式都应该 OK 嘅，咁我就好啦，咁我应承咗啦。好啦，到嗰一日佢就我哋啲 WhatsApp 群组啊，佢、就建构咗一个群组演员嘅群组出嚟。咁我之后咧就，咦？点解 poster 有我名嘅？ 咦？ 咁之后我就即刻如梦初醒，系、因为咧我哋如果平时喺戏院度演出咧，我哋就净系接夜晚嘅戏噶嘛。咁我哋夜晚嘅戏，咁我做仪式，咁做仪式咪就系做仪式咯。咁但系咧，我忘记咗一样嘢，就系、棒戏咧，我哋系有入戏嘅演出嘅。 系。 咁之前咧就都同大家讲过啦，呢个入戏嘅演出就系第二梯队就会喺入戏嘅时候就去做啦。 嗯。 咁所以咧，正为我咧接咗呢个二小嘅时候咧，喺呢个第二梯队入面咧，我就已经升咗上去做小生。 哦。咁你原本唔想做嘅六柱咪都要做埋囉， 係啦，喺日头嘅时候呢就係尝试呢个，其实之前都有同大家提过下嘅，就係呢个第二梯队嘅实战呀，咁但对我嚟到讲呢个实战嚟得太突然 但係冇得返转头喎，海报都出埋喇喎， 係啦，一切嚟得太突然，你只能够死冲嘅啫，咁呢个冲呢，咁即系我都唔记得同大家分享嘅情况咧，有冇同大家提过？其实我哋系冇排戏呢个过程嘅，我哋只系得讲戏嘅过程嘅啫。咁所以咧，因为呢期咧就即系用咗好大半个月嘅时间咧，就系不停喺度咪剧本，就系最起码一样嘢咧，就一定要自己啲对白要熟晒先，咁之后先至再去即系叫做。喺个台度对冚啦，喺个台度即刻咧就系、是。 作一個咁樣嘅演出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即係幾日嘅班期入面咧，有三日咧都係要我哋第二梯隊啦嚟到去做日戲嘅。咁另外咧有一日就係聖誕嘅時候咧，就先至嗰個日戲係主演做翻嘅，即係六柱演員夜晚六柱演員去擔翻嘅咁樣。咁所以咧喺棒戲入面咧就係、有呢一份嘅傳承啦，即係俾我哋咧去挑戰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就冒住呢個頭皮就衝去啊，咁樣咧就經歷完呢、這個即係第一次嘅即係棒戲嘅過程咁樣咯。 係，其實做棒戲咧，我哋知道除咗嗰個日間夜間嘅分別之外咧，嗰、個舞台對於喺一啲室內我哋不嬲去開嘅演出場地，個感覺都應該好唔同喎，嗬？ 近期就相對地就係天氣嘅問題啦，即係我諗最主要就係個温度上面，因為我哋嘅衫唔會因為著棒戲嘅時候會著少咗噶嘛。係，特別係真係做男仔咧，咁你估我哋平時打底要打幾多層？ 我估最起碼都三層啩。 三層啊，起碼啦。因为呢我系做男仔嘛，咁我哋首先呢就有一样嘢叫水衣啦，咁水衣你当一个白色底衫咁样啦，即係我哋打底嘅咁样一个水衣。咁之后呢我呢因为是女仔，所以呢就要扎胸啦。係啦，有一层就要即係、就是、有一个扎胸嘅背心啦，咁之后就再有一个，因为你女仔恩㗎嘛，你就更加要做一个厚少少嘅棉衣嚟到晾返起成个人。系啦，你当一件棉衲咁样啦， 哇， 一个厚身啲嘅棉衣，咁所以起码呢度都已经三层，咁再加上戏服上面，咁睇你咩戏服啦，咁啱啱都叫好啲嘅，啱啱偏向都系单薄啲嘅，做书生比较多嘛，书生就一件海青啫，咁啊都冇咁复杂，咁所以咧就系、即系起码都四五层咁样咯，即系咁呢个咧就系、是、我哋而家。五月天嘅时候，咁都有啲温度咁样啦。 系咯，啱啱想话着件棉衲喺入边，都好热下喎。 减肥大法啊， 同埋个妆点样可以唔用咧？ 唔理噶啦，冇得理噶啦，呢啲已经即系可能七层嘅干粉咁样打上去咁样啦。 辛苦晒啊！所以即系有幸睇过棒戏嘅朋友，都要额外去欣赏一下呢一班粤剧嘅从业员嗰种辛苦。 所以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传承嚟嘅，我觉得呢、這、一个同埋亦都系一啲行外嘅朋友会觉得好 amazing 啊，好惊讶嘅一样嘢就系、是，点解你都可以唔排戏，你哋都可以即系上台嘅咧？呢样嘢我谂系对于我哋做开话剧嘅就会觉得、点解可以噶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即係一個劇本入面一啲規矩上面嘅嘢啦，即係之前我哋都略講過少少啲大位細位嘅問題啦，咁啊即係有一啲嘅規矩咧，如果我哋咧係記得嘅話咧，咁基本上咧都仲七八成嘅，咁另外嗰一兩成係咩咧？就係可能有一啲特別嘅界口。咁有啲特別嘅界口嘅意思，即係一啲 Q 啦。我哋即係如果舞台就一啲特別嘅 Q 位啦。咁一啲特別嘅界口咧，就係、是、可能對於我哋嚟到講咧，咁就係、是、可能要問一問啲前輩咯，問一問啲師傅咯。即係呢套戲有冇呢啲位有啲咩特別噶咁樣？咁如果冇乜特別就照做啦，有特別就要即係試一試咁樣咯。 辛苦曬你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會繼續講下棒戲，因為有個新嘅經驗，有個初體驗之後，梗係帶翻嚟同我哋神光嘅聽眾分享下啦。 冇錯啦。 烧透我，仲要我们转枷锁。如连的烽火烧向我，怕未我过去心魔。人熬不死可再生，但熬不必多降温。寻无极限，触碰及我灼痛我的眼。敢死队不断消磨，胡说谎经今天不用超度。想就想老，狂人追此热车道，烧不了初步。水碰火翻腾，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春天黑 Yeah, I am gonna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let's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看到的请见证，不死身个温中若胜，受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sights, set up all the men on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set up, light set up. I'm a man of fire. 一早归一根本不可分辨，用力练练碎我，用力验实验我，部分落下就落下我，逐段逐段再突破。当小角色解开压抑，当狠角色自然路径，水碰火翻腾，射了星气，即刻出乌云，可扭转天气。你身个温中弱小受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时间7:29啊，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3%啊。On Fire 呢首歌嚟自安俊豪。好啦，听埋7:30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冲得开的是出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泰国大选点票接近完成，获得年轻选民支持的前进党成为国会下议院第一大党，另一个反对党卫泰党排第二。曼谷邮报报道，在国会下议院500个议席之中，前进党取得超过150席，成为第一大党，卫泰党紧随其后，有超过140席。泰国人团结建国党只有37席，排第五。42岁的前进党党魁皮塔话，对于同卫泰党组成联盟持开放态度。现年36岁的卫泰党总理候选人贝东丹说，得票最多的政党将会领导下届政府，他为前进党感到高兴，又说准备好与前进党谈判。新一届国会产生之后，上议院250名议员和下议院500名议员将会共同表决各政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由于军方主导上议院，前进党与卫泰党可不可以上台执政仍然未确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由德国转抵法国访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泽连斯基当地星期日晚上飞抵巴黎西南一个空军基地。他在社交网站说，每一次到访巴黎，乌克兰的防卫和进攻能力都得到扩大。马克龙之后在外丽社宫欢迎泽连斯基，法国总统府说两人在晚宴期间将会商讨法国支持乌克兰的紧迫军事和人道需求。马克龙将会重申法国和欧洲坚定不移支持恢复乌克兰合法权利，并且捍卫基本利益。机场跑道发生涉及小巴的交通事故，11人受伤。警方说，昨晚大约11点，一架24座小巴在机场中跑道撞柱，11人受伤，其中9人轻伤，2人扭伤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1-2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有故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九龙货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车多繁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系车多繁忙，龙尾科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挤塞车龙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喺五块田。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快线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李宇文同董思佳对生活哲学嘅激烈讨论。 现实就系依家你做紧嘅嘢，对你一啲好处都冇。 我觉得我又冇乜嘢好处系由我自己衡量噶嘛，点解要由人哋嚟判断？ 我俾你嘅建议就系最实事求是。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外交二十问。 又开始我哋嘅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啦！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嘅女性科学家系边一位呢 ？A. 陶悠悠 ，B. 吴建雄 ，C. 何泽慧。 陶悠悠我有听过，佢系专门研究青蒿素嘅。呢种由中药提炼出嚟嘅青蒿素可以用嚟制成药物，医治疟疾。连世界卫生组织都认为呢种是最有效的抗疟疾药物，非常之推荐的。至于其余两位，我就真的没听过。吴 建雄是很犀利的女性怀孕物理学家，她不单止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女性，还是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位女会长。她还参加过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即是有份帮手制造原子弹的。 哇！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咁何泽慧呢？ 佢系中国第一位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嘅居礼夫人。佢同丈夫钱三强更加系中国核物理、高能物理同埋高能天体物理学嘅奠基人之一添啊！咦，都唔得闲同你讲咁多啊，要答问题先啊！答案系 A， 陶悠悠。 正确啦，陶悠悠。是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她亦都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由她发现的青蒿素所制成的抗疟疾药物，在这么多年来真是拯救了不少人的。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师傅，搞定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噶？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咗一啲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 有回收基金的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不多。 好好斗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38嘅时间啦，继续有神光第一线啦。咁直播室入面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今日咧就好嘢喺我哋神光第一线入面咧，真系阴盛阳衰，好似都好多年冇出现过呢个情况，即系女仔啊多过男仔。 今日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咁啊 ，O 放假啦，咁啊休息一天嘅，咁所以咧今日喺直播室入面除咗有白元浩喺度之外啦，仲有 Vicky 啦， 耶， 同埋我算仔啊， 系 啦，自己 Q 自己先，哎， 好啊，自己 Q 自己都冇乜问题啊。咁啊，体育方面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到望一望噶，咁，大家可能睇诶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间咧都留意到啊，就系呢一个英超咧，咁啊喺星期日嘅尾场，咁啊阿仙奴咧就主场爆冷咧就输咗俾呢个白礼顿0-3。咁，都真係弊呀，咁剩返两轮嘅赛事，咁落后比小比赛一场，而且而家仲係榜首嘅曼城4分，咁基本上呢就可以话呢就将佢自己个英超冠军呢就交咗俾曼城㗎啦，暂时喺数字上呢係咁样睇嘅。但曼城呢就比赛咗35场啦，咁到目前为止有85分啦，阿仙奴呢36场，咁多一场嘅，咁但係嗰个分数81嘅，咁所以英超嘅冠军方面呢都有啲稳稳地呀。咁如果你话睇返曼城嘅话呢，其实佢基本上呢就赢埋下一场呢咁就搞掂。咁亦都係即係会睇得到呢英超嘅冠军呢就会係佢㗎啦。咁佢哋当然啦，最后嗰场呢一定会重锤出击㗎啦。如果唔係嘅话呢都又冇理由俾返个机会阿仙奴嘅。咁所以都我自己都期待呀，即係曼城虽然比阿欧系阿仙奴嘅球迷。係啦，咁冇办法啦。咁佢自己都话到，临尾嘅时候呢，學返佢嘅痛点。临尾嘅时候好似我自己都唔帮佢㗎，真係冇咁样。咁睇下会唔会即係有爆冷嘅情况出现啦。咁如果唔係曼城呢都应该几大机会嘅。好啦，咁除咗睇到呢一个嘅英超嘅排行榜方面之外啦，咁另一边厢呢都睇到呢一个西甲。咁西甲呢巴塞呢同皇马以及第三名嘅马德里体育会呢，大家呢同样呢都係比赛34场。不过积分方面呢巴塞都系一枝独秀㗎啦 ,85 分。咁第二嘅皇马都系71分嘅啫。咁再加上巴塞其实啱啱寻日夜晚亦都对住咗爱斯宾奴，亦都呢就打低咗对方㗎啦。咁所以今届呢即係巴塞方面喺西甲咁都应该系都几实食冇黐牙嘅。咁另外如果你话睇返另外嘅譬如德甲方面啦，拜仁慕尼黑呢亦都系暂时即系领先一分啫。相对嚟讲呢即係以往睇得到德甲啊都系拜仁呢去到青黄青霸比较上多嘅。咁可能呢会见到佢譬如第二位嘅多蒙特啊，甚至乎呢就系有阵时一两届多蒙特突然间飙咗出嚟啦。咁但係今届嚟讲呢都算系战情都比较紧凑啊，起码你见到拜仁同埋多蒙特呢大家有得咬手瓜。咁大家如果系有留意嘅话，想睇得激烈啲嘅，咁可以留意德甲嘅冠军谁属。如果你话英超呢都系精彩嘅，咁但英超精彩嘅地方就唔单止净系睇欧联席位啊，边个局冠军啦，啊，况且咧就可以睇埋咧，即系叫中游嘅球队咧系点样佢哋攀升翻上嚟吓。咁下场咧，曼城啊对呢个车路士嘅，咁啊成功拆车嘅话咧，咁就可以攞冠军啦。好，咁另外就睇翻一啲本地嘅足球方面啊，或者系港队方面，唔系足球啦，港队方面。咁香港男子4×100米接力队啊，星期六嘅时间就喺广州天河体育场嗰度咧就举行啦。咁广州田径接力公开赛，咁以39.84秒咧就夺得亚军。系啦，咁同冠军嘅联合队咧，相距只系0.39秒嘅啫。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港队咧个成绩亦都越嚟越好啊。嗱，咁睇到呢一个系嚟自接力赛啦，其实都发觉即系香港嘅选手咧，近呢几年咧嗰个成绩越睇就越做得好。 系啊，即系我哋可以睇下游泳队啊。其实咧喺星期前日啊，星期一，前日就系星期六啦。星期六嘅时间咧，其实香港嘅泳队都派出咗6男3女出战呢一个今季嘅环地中海游泳系列赛啊。咁佢哋咧就喺呢一个老西泳地区 间内咧就展开咗首站嘅赛事，而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嘅香港女飞鱼边个？ 何诗蓓 问答环节，何诗蓓咧咁喺主项200米自由泳咧都夺咗金啊！ 哦，好嘢， 系啊，好开心啊！即系见到佢成绩咁好咧，其实身为我哋香港人啊，都觉得好骄傲啊！咁、而佢系50米嘅自由泳咧，就以0.54秒咧就不敌对手，就攞咗银牌啫。但系咧就刷新咗香港嘅新纪录啦。咁同时咧喺达巴黎奥运 A 标嗰度咧，都连同早前可以攞得呢个100米啦、200米同埋400米自由泳，已经系手握咗四个嘅奥运资格。 咁当然系劲啦。不过咧，其实就何诗蓓咁劲咧，都要值得睇一睇另外一位亚洲嘅女飞鱼啊。咁、就系日本嘅女飞鱼咧，紫光梨花子咁一直都系受到可能伤患甚至乎病去到困扰啦。咁佢自己本身咧，相隔四年之后啦，咁再次咧就系去到有唔同嘅比赛啦。咁都系13号嘅时间。咁喺即系中海游泳赛入边咧，咁表现未如理想，咁亦都话到有好多嘢咧都系需要去到做好佢嘅。咁嚟紧嘅时间咧，相信啊吓，咁啊睇下会唔会再做得好啲？好似佢都已经攞咗某一啲嘅出赛资格噶啦，系啦。咁我都期待住，即系如果亚洲嘅泳手越做越好啦，系、中国啊、香港啊、日本啊，咁唔好净系话一定系美国啊、澳洲嗰啲玩晒嘛。 啱啊！ 咁除咗呢、這个游水比赛之外咧，大家会唔会睇空手道咧？ 会啊！ 最近咧，其实真系多咗人去睇，同埋小朋友都会去学空手道。 系啊，即系因为刘武常嘅关系咧，咁我自己都睇多咗空手道啊。咁特别我即系要知道，原来空手道唔系净系话打嘅， 系 又唔系净系劈砖嘅，系啦、 都有 一啲咧，就系、即系叫表演性质啊，耍拳啊。跟住后屘咧，因为有香港嘅选手成绩做得好啦，咁、大家先至会 focus on 到底我应该点样去欣赏呢一项嘅比赛咧？咁、样 系嗰阵时奥运，我都有特登睇啊林武常嘅比赛、虽然系唔系好睇得明，但系系觉得、哇，好有气势啊！即系冇谂到女仔系可以做到呢一个位，系、真系。其实是可以学一下的。 是啊。 我突然是有些兴趣想学 是不是 有少少。 现场看这个感觉会更加震撼、因为现场整个的场馆其实都挺安静的。 整个氛围、 但是你一看到一有选手比赛的时候他嗌那一下呢其实大家的心呢真的来一来的。 是啊。是啊。 这个感觉就很强烈 了。是霸气的直情。 是啊是霸气。而且眼神啊各方面呢一到比赛的时候呢他真的会不会放过你的。 是啊。所以呢昨天原来都是有这个世界一级的空手道超级联作赛即系 K 一啊，咁喺摩洛哥拉巴特站咧，咁喺寻晚啊就上演咗呢一个嘅决赛。咁我哋嘅空手道一姐刘武常咧，亦都喺呢个女子个人型决赛日本呢个叫做女王清水希容，咁啊，但系好都拎咗银牌嘅， 系好难得啊。 是啊，因为佢原来佢已经有五年，即系林武常原来有五年冇攞过金牌，但系咧原来佢自2020年二月起咧已经连续喺14项嘅国际赛拎到奖牌。 哇！ 系啦、 我呢啲人嘅心态就系可以参加到比赛，其实都已经证明你有实力，即系可以入到入去啦。咁仲要攞埋奖牌。 系啊，原来佢仲要系连续第五次系呢一种 K 一嘅超联摘银嘅。系啦，都所以系。是啊，是好叻啊，真系 有实力， 系有实力啊！不断练习先可以做到呢、這个。 啱啊，咁所以咧，即系藉住运动完之后咧，我哋都可以睇下自己日常生活入边应该点样可以试下鞭策住自己啊吓。 好啊，其实。 Facebook 没营养的标题停止在位看得很累想法一言不合只要你敢最白的说成黑懒得再变旁边悠哉的家长小孩在闹手机拼命滑这个刚变绿的那不可不停急着偷代码前面熬个在找茬自以为花钱就是老大房东太太又涨价我压力山大大哥你睡醒了吗送丢的港口丢啊玩够了吗请问你是哪位啦拜托你安静一下玩够了吗好了啦好了啦拜托别再乱啦好了啦龙眉派谁你在 那边回。决定马路当你家，身后你扫把追赶，准备插队当我说笑吗？有人才喝几杯 shots， 个花瓶酒瓶是多差，真的快疯了，到底我原地爆炸。大哥你睡醒了吗？送丢的港口丢啊，玩够了吗？请问你是哪位啦？拜托你安静一下，玩够了吗？在那边回，在那边回，在那边回，在那边回，好啦， 嗰个李思维嘅好了啦。 啱啱讲到咧，其实系好多体育嘅即系运动嘅选手啊，其实佢哋咧都真系好犀利嘅，佢哋嘅耐力咧，其实同埋佢哋个持久性咧，系真系要好坚强先得嘅。咁、但系原来佢哋咧，当有压力嘅时候咧，都唔系话冇噶嘛，即系你去出赛一定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啦，遇到好多挑战啦。咁其实点样减压咧？当我去睇何诗培嘅时候咧，原来佢唔好以为佢净系运动好叻，即系啲人成日讲话运动咧，可能咧就某方面。唔叻噶啦，哇！原来佢钢琴八级噶，佢仲要话系， 动静都好犀利， 系啊，犀利啊！跟住佢系点样减压嘅咧？佢就系弹钢琴，即系有压力就会弹钢琴，同埋佢好中意煮嘢食。 哦， 我系觉得佢系直情系入得厨房， 出得 厅 堂。咦，呢个套路咧，我都听好多校长分享过咧，佢就话到，其实有阵时佢哋自己学校嘅成绩可能比一般嚟讲比较优秀咧，佢话嗰个成功嘅关键嘅位喺边度咧？就系因为啲学生咧都系动静加而家都系读书咧，然后运动好叻噶，咁佢话就系因为啲学生净系学懂咗一样嘢，就系、是、专注，即系当佢哋好读书嘅时候，佢哋上堂好俾心机， 系， 即系佢咩都唔理嘅，净系好俾心机上堂。其实佢已经吸收咗咧，可能五六成啦，跟住佢可能落堂嘅时候自己再做下功课咧，佢就即刻补充翻自己嘅脑入边，咁已经其实基本上就学晒。咁你放学嘅时间咧，咁佢就好俾心机做运动，即系仲会用埋好专注喺度谂啊，到底点可以做运动做得好啲咧？譬如足球点样走位走得好啲咧？如果游水点样游得好啲咧？佢哋都好专注做每一件事嘅，所以每一件事都会做得好。 系，同埋识得放松啊，我觉得令到自己轻松翻个人，咁样调节翻个心情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好啦，琴日就係母亲节啊，大家点过啊？ 哦，我呢就好啦，好彩我有两个仔仔，因为呢可以妈住阿仔呢就整咗嗰啲少少手工啊，劳作嗰啲手工。 我见到好靓。 我哋有见到啊？ 有啊，有睇到啊。 係啊，即係一塊板嘅，咁跟住就有个心心上面都黐咗啲干花。 我见到啊。 跟住呢就写咗母亲节快乐咁样嘅。 呢个係送俾边个㗎？ 有送俾，因为做咗两塊。一塊送俾我太太，即係我個仔個阿媽；另外一塊送俾我阿媽， 送俾嫲嫲。 係啦，即係我個仔個嫲嫲咁樣。 係啊，好聰明喎、 啊！梗係啦。 但係你揾到呢啲時間，攝咗個佢哋見唔到嘅時間，同佢哋一齊整喎。 係啊，所以有陣時咧，即係禮拜六日有啲班會同佢一齊報下嘅。咁嗰啲時間就要做呢啲噶啦。 哦，即係車佢哋嘅時候喺架車度整啊？ 唔係，直頭喺人哋個課堂嗰度整。 喺、 車度做唔到咁多嘢㗎。 工作課 喺車嗰度最多都係叫佢你快啲食咗個包佢啦。咁样嘅啫， 全仔咧， 我就真係比較嗱，我認為咧已經係盡咗我嘅心意㗎啦，因為我平時係你知我唔慶祝母親節㗎嘛，咁但係咧我媽咪成日聽呢一個神光第一線，發現大家都有慶祝母親節咧，就 有説話俾你聽啦，有説話 即覺得唔係幾好，咁我都覺得係要慶祝下嘅，咁但係我嘅慶祝方法咧又係比較我哋就同佢一齊去酒樓，咁就食嘢，然後我請， 你哋有位啊？ 哎，系啦，我哋去到咧，即刻话啊，三个咁样啦，之后就系咁候住佢咯。因为唔知乜，我哋间酒楼好有趣，系唔冇排队攞飞呢件事嘅，系真系 自己入去搵位嘅， 自己入去搵位嘅， 即系以前嗰啲酒楼咁咯。以前嗰啲系就咁企张台边等噶嘛，而家先要攞飞啫嘛。 以你咁 样 讲，我记得我细个啊，咁你细个都系咁咩？ 我细个都系 ，Vicky 细个。 哎呀，我唔系啊，船仔，我细个唔系啊。 你做乜真系讲出嚟啊嘛？系啊，我细个系噶，系喺个位侧边等噶，试过 系exactly 我 嘢食 都会 系出去拎噶嗰阵时， 我都有 埋推车仔都有， 哦系啊， 系我有， 我 细个 系推车仔多咯， 推车仔 或者自己拎住张飞咧就行出去，即系譬如母亲节。媽媽咧想食鳳爪嘅，跟住就自己一路拎住張飛咧就周圍行咯。 係啊， 但跟住會俾人鬧噶。點解俾人點解俾人鬧咧？因為咧可能咁啱蝦餃行過隔離嘅台嘅時候，我拎走咗張飛，咁咪係啦。咁屋企人嗌喂蝦餃唔喺，張飛唔喺度， 張飛翻嚟， 跟住又唔知我去咗邊。 哦， 係啊，其實我幾中意以前嗰種酒樓呢一個模式㗎。 係啊，我都中意。 係咪啊？好似温馨啲。 而家剔點心咧，就效率會快啲咯。 係嘅，而家仲要係手機落單添。 係啊， 仲快。 QR code 啊。係啊， 可能之後係語音錄音，唔該蝦餃一籠咁樣。 咁但係我嗰個酒樓咧係有頭先所講冇推車仔，但係有美食亭嘅。咁你可以行出去攞張飛咧，攞煎堆。咁我就好開心啦，因為我好中意食煎堆同埋沙翁嘅。咁尋日拎咗翻去同媽咪一齊食咁樣，咁到夜晚咧就去咗婆婆屋企，同埋婆婆一齊慶祝啦。咁就真係成家八個人咁樣一齊食飯， 好母親節啊！你尋日覺得非常之好， 係啊，係食飯咯， 即係 feel 到你嘅愛添啊！ 我都係琴晚就出咗去同屋企人食飯，咁都係唔單止就係同我哋自己屋企嘅，就係成個即係婆婆嗰邊嘅親戚一齊食飯咯。其實我成日覺得咧，到呢啲過時過節咧，係好開心啊！可以見翻啲表兄弟姊妹咧，哇！我琴日同我表弟啊、表哥啊傾偈傾到好開心，太耐冇見。 我見到你同你兩個係咪侄女啊？定係表妹影相？ 係哦，係我表哥嘅孖仔啊！ 哦， 佢哋因為咧係好慢熱啊，然之後係唔會好黐人，但佢哋琴日臨走嘅時候主動過嚟攬住我，然後俾我同佢影相，勁開心啊！ 哇，咁都幾好喎！ 係啊，咁琴日同媽咪一齊食飯都開心嘅，婆婆又開心嘅，咁就係琴日我咧就衰女包嘅今年係啦，因為做嘢好忙，咁啊冇特別去真係挑選一份禮物。咁就節儉咯，媽媽中意買咩就買咩， 利是啦，利是啦， 最緊要開開心心啦， 係啊，最緊要心意啦， 一齊食飯啊嘛。咁我發覺咗，其實一到呢啲過時過節咧，大家都會喺度諗啊，其實點樣去表達愛意咧？我發覺咗咧，最近咧就係呢一個母親節咧，多咗好多嘅唔同嘅廣告咧，唔同公司啊，佢哋都會好宣傳呢一樣嘢，即係其實。第一個咧就係有一間嘅公司啦，咁佢哋賣嘅廣告咧，即係平時好多都係話啊，我哋係服務第一， 係 我哋做到係最好第一， 係 咁佢呢段時間母親節咧，佢哋話我哋只係服你最好嘅第二啫， 哦， 係啦，我哋獻給你最好的第二， 因為第一留翻俾自己， 第一俾翻媽咪啊，佢哋唔會去超越過媽媽，咁我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是、又係服裝嘅廣告啦，咁。佢哋咧就好，我覺得呢一個構思幾得意嘅，就係、是、喺報紙度嘅。咁佢咧就係、是、一份報紙，大家揭開第一頁啦，就會見到係一個媽媽， 係 一個卡通人物嘅媽媽。咁就講咗一段嘢，就係、是、對女女啊，女女啊，即係其實我都唔係想成日餓你噶，其實我都好多嘢咧都係想關心你啊，但係唔知點樣表達咁樣啦。咁係第一頁啦，然之後就揭去到第二最尾嗰頁。首尾呼應，就係變翻個女女卡通版嗰個女女，即係卡通人物嘅女女啦。就係、是、話媽媽，其實咧我都唔係成日都唔想同你講嘢噶，成日都唔係想入房噶。咁其實點解要咁樣中間揭開咗咁多咧？佢有意思噶、哦，佢就係話媽媽同女女應該要攞開中間嘅報紙啊，佢就可以打開到見得到大家去真誠溝通啊。 哦、 你哋明唔明我講乜嘢啊？ 我覺得好好啊！我覺得即係呢啲好有心思嘅構思啊！ 嗯、 即係我覺得呢啲廣告如果多啲呢一啲就好啦，即係唔係淨係單止係母親節， 係咯，即係父親節啦，我都等緊睇。 我就等緊睇父親節究竟呢一啲嘅廣告會點樣啦、 啊？係，喂，呢一類嘅廣告咧，其實我。即係我哋有好多，譬如泰國啦，泰國啲廣告都好出名 啊、嗯、 泰國啲廣告有陣時都好絕核嘅。泰國啦，我覺得泰國、日本啦、內地都有好多唔同精彩嘅廣告咧、嗯。其實都有好多唔同 meanings 啊。即係有陣時啲廣告咧，佢哋未必會即係好短咁水過鴨背就過，但反而咧會令到你一種留低個記憶，可能好慢嘅節奏，但係嗰個情嘅味道咧都會出得都幾多， 嗯、 都幾好啊。 係啊，咁你琴日送咗你嗰兩份嘢俾太太同阿嫲嫲，開唔開心啊？ 開心。嗯，必杀噶嘛呢啲， 唔系啊，你谂下，系个孙加埋自己个仔 一齐 啊，我咪话佢好聪明啊，所以小化 咯、 啊。 我就要即系频扑少少啦，但系都应该嘅、嗯，即系又要，因为我妈妈就唔中意出去逼嘅，咁、 嗯、 我就出去扑点心，因为我咁耐冇同佢饮茶， 所以真系出去买咗点心啊， 系啊，买外卖点心咯， 啊、 不如一冻冻地嗰个点心拎翻屋企， 系蒸翻热咯。 都得嘅，都得嘅，系啦。 咁啊，上次我哋都话，诶，点解同佢行山？上次攞上山度， 系啦，系啲人都攞上山嗰度可以，直接攞埋个蒸笼去蒸翻热啊嘛。 你下次可以试下咁样一齐做下运动， 系啊， 运动完又上去食下点心， 都得嘅。 不过要你孭， 系啦，唔紧要，咪孭咯。 好妈妈孭啦。 咁难得呢啲即系母亲节嘅节日啊嘛，咁啊，寻日当日母亲节啦，咁但系我头先喺节目都有讲过嘅，有啲朋友可能因为真系翻 shift 啦，冇办法，咁可能今日先至咧就系补翻呢个母亲节，唔紧要噶。 真系心思嚟嘅，我有时都唔系净系同到妈咪食嘅，即系就算生日都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屋企人，我谂唔系睇嗰个系咪正日啊，而系睇人哋有冇心咯。你有心约佢食饭，就已经好得。 所以有呢啲节日咧，有阵时又俾大家即系香港人忙啊，等大家不断社会有好多声音提下大家母亲节，母亲节咁啊，等大家几忙嘅时间咧，又可以攞翻啲时间拨一拨，俾屋企人一齐咧去到食下饭啊嘛。 讲声妈妈 ，I love you。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1分，室外温度23度的早上，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白元老师在这里， Vicky 和船仔都在这里。 早晨 今天早上是 O 放假，所以但是电话旁边我也会找你一财金界的朋友的。今天早上今天电话方面已经找了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在这里。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小白。早晨，船仔。早晨 ，Vicky。 早晨。 早晨啊，最近咧都发觉咗啊，有好多嘅消息咧都系同财金界有关嘅，特别咧喺过去嘅星期六日啦，见到七国财长开咗大会，咁喺呢个会议上面，其实有冇啲特别嘅地方，我哋大家都要关注嘅，温卓培。 嗱，呢个会议咧，其实真系好值得关注嘅，因为咧，佢今次嘅七国会议咧，佢不单止系七国啦，仲揾埋咧就韩国啦、印度啦、巴西嘅财商咧，就一齐咧就出席呢个会议噶。咁啊，会后咧，佢哋出咗个声明啦，咁啊，最主要咧就系讲咧，就话同意咧喺2023年底之前咧，即系今年底之前咧，就建立一项计划，就要令到全球咧供应链咧系更加多样化咁样话。咁而为咗达到呢个目标咧，咁啊，七国咧就将会向一啲嘅发展国家咧就提供援助啦，去以便佢哋咧系可以加快咧同七国咧系建立呢个供应链嘅。咁啊会上咧就未有讨论呢个美债嗰个债务上限嘅问题。咁啊全球化个目的咧大家都明白啦，系要集合全球最低嘅生产成本去最制造咧系全球最高质量嘅商品啊嘛。咁但系咧而家七国咧就刻意咧就要尽快咧就打造出咧所谓嘅多样化嘅供应链。咁呢一个方面咧，无疑咧就会推高咧往后咧七国咧进口嘅价格咧，会令到佢哋嘅通胀嘅压力咧会更加大嘅。咁但系当然大家明白啦，点解佢哋要打造嘅多样化嘅供应链咧，就唔想太过依赖住一两个国家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日后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就算你话西方国家佢哋系想提高个息率去打压个通胀，咁但系咧 由於個供應鏈嗰、那個個多樣化嘅關係啦，可能會令到咧，因而個價格會有所上升，齋係靠加息去打壓通脹咧，就似乎未必會做得到啦。 哦，咁啊好啦，最緊要大家齊心啊，唔好搞到即係七國咧，又唔好搞到七國咁亂咁啊得啦嚇。 嗯，咁其實今個星期我哋有冇啲乜嘢值得我哋去關注噶？ 嗱，今個星期嘅焦點咧都唔少噶，咁啊星期三咧就俄羅斯咧就要即係同烏克蘭之間嘅黑海嘅糧食走廊問題咧，就要快啲達成協議嘅。如果達唔成嘅話咧，就可能會出現上年咁樣咧，就個糧食出口咧就會有問題噶啦。因為咧烏克蘭又好，俄羅斯又好，佢哋大量嘅糧食咧都係要經過黑海呢、這個海口咧就去出口嘅。咁如果佢哋唔達成呢一個嘅，即係佢哋而家仲係戰爭緊啦，咁如果唔盡快達成呢一個嘅糧食走廊協議咧，咁嘅到期時咧，可能會令到全球嘅糧食嘅價格咧，可能重演上年咁樣大幅上升嘅。咁另一方面咧，喺經濟數據咧，今個星期咧就星期二咧就歐元區咧就將會公布咧就首季嘅 GDP 啦，同埋三月份嘅貿易嘅收支嘅數字啦。咁呢兩個數字對歐洲嚟講可以話舉足輕重嘅。咁啊到星期四咧，日本咧就將會公布四月份嘅貿易嘅收支啦，同埋到星期五日本將會公布四月份的通脹率的。我們知道日本的通脹率就一向都是即已經開始上升了，已經有 3.1% 的通脹率了。但是日本央行就依然就不肯 去加息，看看日本的通脹數字會不會進一步上升，令到日本央行有壓力 要作出加息。而在美國方面來說的話，要留意的不太多的。星期二美國將會公布四月份的零售銷售數字，看看又可不可以扭轉先前嘅即系跌势啦。 嗯，咁啊，头先啱啱卓培都有提过 yen 啦，咁啊，见到月初嘅时候，其实啲 yen 咧都跌到去5.7左右嘅，都系近呢两个月嘅新低嚟嘅。其实即系日元未来嗰个去向会系点啊？继续跌啦，定系会平稳啦，定系升咧？ 日元咧有一樣嘢值得留意嘅，喺今年嘅三月初咧，當其時嘅日元嘅匯價咧就跌到對美金咧就大約係講緊137-138對一個美元嘅水平。當其時咧就日本央行咧就出手啦，就去作出干預嘅。咁佢點干預咧？就係將個十年債息咧嗰個波幅範圍咧將佢擴闊，咁啊變相咧就係容許嘅債息率上升，去支撐翻個日元匯價。咁跟住之後咧，個日元匯價咧就好快咁樣就升到去131啦，130對一個美元嘅位置。咁而家咧又再翻翻嚟135.85對一個美元嘅水平啦。咁啊，啱啱喺今個月初啊，今個月初咧就已經係見過137-138，但係又好快咧又再上翻嚟嘅。咁而家似乎咧個日元匯價咧又想測試呢個位置。咁喺過去週末嚟講嘅話咧，有一單新聞值得留意嘅就是、日經新聞咧就講啦，佢就話咧今年咧就日本嘅企業嘅平均嘅加薪咧可能有 3.89% 咁樣。佢話就算中小企咧都有3.57% 咁樣。嗱呢一個咧，如果係屬實嘅話咧，就將會係日本過去22年裏面有呢一個數字有記錄以嚟咧係最高嘅加薪嘅幅度啦。又點解呢樣嘢咁緊要咧？因為日本央行行長嘅直田和南咧就曾經講過，就話除非工資係全面上升，令到日本嘅通脹可以維持高位，否則嚟講嘅話咧，佢就唔會做任何嘢咧。去即係唔會收減佢嗰個寬鬆貨幣政策咁樣。如果佢繼續要寬鬆嘅，咁日元咁當然就會弱啦。咁如果佢能夠收緊嘅，咁日元有機會上升啦。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嘅數字，呢一個嘅加薪幅度嘅數字咧，對日元嘅後向咧，可以話相當之重要嘅。嗱，小心，我唔排除短期裏面咧，可能日元咧，可能又再測試翻咧137-138對一個美元呢啲低位。咁考驗下咧，日本央行咧，佢點樣去即係會唔會做嘢去應對？咁所以短期裏面可能日元匯價可能會有啲壓力，咁大家要小心啲啦。 明白。咁如果你話啲財金界人士可能跌一兩個幾毫咧，對佢嚟講好重要啦。但如果你話普羅大眾嘅，淨係諗住喂我搶啲 yen 諗住過去嗰度玩一個星期嘅咋，咁有冇話邊一個時機？而家係咪都冇乜所謂，都唔會爭太遠咧？ 咁我覺得會可以等一等啦，即係短期裏面我唔排除可能會有多少少嘅下跌嘅幅度，咁所以可以等一等嘅。咁當然等一等對大家去旅行嚟講，個少少一個幾毫其實都唔係有咩感覺。 係嘅，係嘅。 係咁，我頭先都講完 yen 啦，咁不如而家講下國際嘅油價，因為國際油價見到咧都連跌咗4個星期，可唔可以講下前景會係點樣啊？ 油价呢就其实呢就油早呢就喺呢个四月初呢就宣布咗减产㗎啦。咁、就喺五月份呢就会係已经係執行緊㗎啦。咁佢个减产呢就好明显一样嘢呢就油早就唔想见到个油价呢就过分低啦。尤其是喺纽约期油嗰方面呢就唔想见到个油价呢係去到啲60蚊啊即係60几蚊啊嗰啲位置呢。所以你见到由三月中到而家每次去到65蚊左右呢油價咧都反彈得好快嘅，咁但係無奈一樣嘢啦，個全球嘅經濟真係差嘅。嗱、我哋見到中國個經濟啦，就嗰、那個出入口啊都降低咗啦。咁、尤其是內地嗰個通脹率咧，而家得個 0.1% 啦，嗰個生產物價指數咧更加係得個即係收縮 3.6%。咁呢啲都反映咧就內地嘅經濟嘅弱嘅一面啦。咁另外當然歐美嘅經濟亦都唔係好得去邊啦。咁所以見到咧，全球嘅經濟當弱嘅時候咧，就會對個石油個能源嘅需求就會減少。呢、這個亦都係解釋油價咧升來升去都升唔起嘅原因。咁但係我相信油組咧都會好努力咁樣會繼續做嘢啦，去支撐個油價啦。咁所以我覺得個油價咧要去到啲65蚊嗰啲水平咧，我覺得個可能性就唔大嘅。咁但係個油價要上，好老實講，喺面對咁嘅經濟嘅環境要上咧，亦都唔係容易嘅事。咁所以我唔排除未來個油價可能喺65啊至到75之間啊喺度走上落嘅機會較大嘅。 咁其實金價嗰邊咧，即係金價嗰邊嘅價格咧，其實都比較浮動啊嘛。其實白銀會唔會比金係其實更值錢咧？而家？ 嗱，你唔可以咁講喎，因為咧白銀咧，佢點解近期又會有一個咁顯著嘅上升咧？因為咧佢哋最主要咧係愛嚟做呢、這、一個太陽能啊，太陽能板啊，咁要用好多銀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成為咗咧個即係市場嘅新嘅一個重要嘅一個商品，咁所以就抽高咗個價格。咁、但係咧，而家我哋見到全球經濟一弱嘅時候咧。咁對呢啲嘅工業品咧，可能會需求會減少嘅。咁所以你見到銀價咧，喺過一個星期咧，亦都跌得好犀利嘅。咁你銀咧係一個好大上大落變化得好勁嘅一隻商品嚟。咁大家投資銀咧就要小心。黃金咧有一樣嘢唔同嘅，黃金始終咧就係作為咧全球而家好多中央銀行啊，因為要去美元化的關係啊，咁所以咧就會買咗黃金外嚟做一個儲備。咁所以咧黃金個需求咧反而咧就實在好多。咁但係咧。黃金個價格咧，就始終嚟講啦，就而家又即係啲人又擔心美國嘅債務上限嘅問題解唔解決得到啊？嗱、如果真係解決唔到嘅，你唔信美債，你信咩咧？你就要信黃金啦。咁當然咧，個金價就會好大幅度上升。咁但係當然啦。美國個債務上限嘅問題，過去幾十年都發生過唔少次啦。咁啊，次次其實兩黨都會搞掂嘅，最終咁啊，應該嚟講都應該冇事嘅。但我應該嚟講冇事。咁如果真係出事嘅，咁對金價嚟講，當然會帶嚟支持啦。 咁我話長氣啲啦。最後一條問題想問一下温卓培啊，其實去美元化嘅現象而家都見到慢慢呈現出嚟，但係個感覺咧，好似感覺上都幾慢喎。咁但係中國咧，身為全球最大嘅貿易國，其實人民幣喺國際嗰個外匯儲備入邊點乜佔個比率仲係偏低嘅咧？ 嗱，第一樣嘢咧就係、是要明白咧，就係而家其實全球咧去美元化，其實已經係去得係較快嘅啦。咁、但係咧就美元咧始終係一隻主要嘅貨幣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千祈唔好諗咧，就話啲人話去美元化會令到即係個美元即係會失去咗個地位。我覺得係較為困難一樣嘢。因為你要知道咧，就呢一個全球咧喺嗰個用美元咧係有兩方面嘅貿易啦，當然係一個好主要用美金啦。另一方面咧就係金融業啊。當你好多金融業咧，好多結算咧都係要用美金去結算嘅。咁呢一方面咧就似乎個美元嘅地位咧就好難去影響到佢嘅。喺貿易嗰方面嚟講咧，咁當然啦，而家全世界咧就去美元化去貿易嗰方面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對美元嘅衝擊咧的而且確咧係大嘅。咁但係當然咧，呢、這個會係慢慢，因為我哋喺三月四月先開始聽到好多國家就話唔採用美元，採用自己本幣，咁都要啲時間咧去慢慢咧係令到個美元慢慢嘅回落嘅。咁至於據嗰個頭先你所講，阿小白你所講嗰、那個去美元化會令到個美元會衝擊究竟有幾大咧？我哋要等到國基會嗰、那個第一季個全球嗰、那個儲備貨幣個佔 占比个数字出嚟，我哋先真正能够知道个情况系点样样。 明白。 而等到呢个数字出嚟咧，你起码等到七月初咧，先会有呢个数字。 哦，咁啊，到时又揾阿温卓培咧，又同我哋睇睇个最新嘅情况系点啦吓。 系啦。 好，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同阿温卓培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23啦，咁啊，出边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咁啊，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6度噶吓。咁啊，现时咧就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T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噶。香港贸发局策动嘅第二届国际医疗健康周就会喺听日5月16日开始举行啦。其中一个旗舰活动咧就系贸发局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实体展咧就将会喺听日开始，一连3日咧喺会展嗰度举行噃。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就为大家介绍呢个展览嘅。早晨啊 ，Joe。 早晨，思分你好。世界各地包括亚洲啦。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加上经历了疫情，大家都更深切体会了医疗服务和医疗科技的重要性。贸发局策动的第二届国际医疗健康周，利用香港作为亚洲医疗行业创新和投资中心的战略角色，汇聚了世界各地专家、展商和买家，藉此可以推动医疗界的专业交流和合作。医疗健康周有两个旗舰活动，包括第三届的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前几天我们已经在这个节目里面介绍了。而另外一个旗舰活动就是第14届嘅医疗展啦，混集咗超过300间本地、加拿大、中国内地、日本、台湾同埋美国嘅展商参与嘅，规模仲系历嚟最大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展商把握咗疫后向世界各地业界人士推广医疗产品同埋科技嘅机会，积极投入资源参展。唔少嘅展商咧，佢哋嘅规模比疫情前同埋疫情期间更加要大添嘅。今届嘅医疗展主题系智慧医健无限商机，设有生物科技、医院仪器、复康及长者护理用品、保健护理世界、医疗用品及消耗用品，同埋化验室设备及生产方案展区嘅，仲有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会专属展区，同埋香港科技园嘅展馆等等，将会展示崭新嘅医疗科技同埋仪器、医疗同埋保健产品同埋佢哋相关嘅服务嘅。欢迎从事医疗健康范畴嘅业内人士参观展览同埋进行采购。 嗱，日新月异嘅医疗科技同埋产品就令我哋享受到高质素嘅医疗服务噃。阿 Jo 啊，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医疗展一啲崭新嘅医疗科技产品和方案。 好啊，有台湾的展商就利用这个蚕丝蛋白的萃取技术，利用 3D 的裂印制作这个仿生的皮肤，而仿生的皮肤其实已经是可以取代了动物进行这个化妆品的测试了，避免了动物承受不必要的痛楚。而展商会利用制造仿生皮肤这个技术配合细胞的墨水等等，制造人造的皮肤，用于修复人体大面积的烧伤、烫伤、皮肤癌、慢性溃伤等等造成的皮肤问题的，期望可以在3至5年之内完成了这个临床的试验，以后如果病人植皮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在病人身上的其他地方割除一些健康的皮肤用来覆盖伤口了。这个展商希望可以透过医疗展建立商脉，仲计划今年进驻香港添，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开拓大湾区市场。仲有一个香港的展商就会带来一个源自美国的外骨骼机械人，它看来就好像一个骨架这样，用在一些脊髓受损、中风和后天脑部受损的病人身上，包括一些瘫痪的病人，将这个骨架套在他们身上的话，就可以在这个骨架的带动之下重新学习走路。而机械人还可以感应到病人的学习进度，即时汇报和调整病人的动作，提升他们的训练效能。这个外骨架的机械人还获得这个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即 FDA 的批准，用在上述的范畴。展商就可以透过这个展览会给更加多的医院和复康机构可以采用，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病人重拾这个活动的能力。如果家里面有长者或者病人，可以有一些适当的医疗设备持续监察他们的状态的话，我想家人就可以放心一点了。有一个加拿大的参展商，他们带来一个智能的上衣，来自一些感应器，就可以监察到用者的生命体征，例如是心跳率、呼吸率、睡眠姿势和运动强度等等，用在手机的应用程式里面，还可以实时展示到他们的数据，制作报告，可以帮助患者 及时求医的。医疗技术和服务的另一个使命就是可以令到一些病人有尊严地离世。不少人都希望其实是一个家很熟悉的环境里面度过生命最后的日子的。有电商就将日本和台湾的这个经验就引入香港，提供这个在家的离世服务，集合了不同的专业的医疗团队，可以为这个晚期的疾病患者上门提供这个舒缓的治疗，支援患者去到最后，同埋可以令到患者在离世之后安排他们的善后工作。这个不但可以帮助病人去安乐地离去，也可以大大减轻了照顾者的压力。 展会推动医疗科技的应用和推广医疗服务的确是非常之有意义的。但是你刚才提到有展商就希望打入大湾区市场，那这些企业又是不是可以在医疗展取经呢？ 没错，业内人士可以在医疗展的第一天，即是5月16号参加由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会主办而贸发局担当这个策略伙伴的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会的论坛。论坛今年就以香港作为国际医疗科技枢纽为题，由业界专家就讲解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怎样可以设立这个医疗的科技企业需要的事项，还有介绍两地医疗科技生态系统，内容涵盖相关的规例、知识产权、产品设计和生产、网络安全等等，非常实用的。另外，香港科学院都会在展览的第二日，即是5月17号就举办这个香港创新医疗科技的崛起论坛，由医疗科技企业介绍崭新的技术，包括新一代的骨密度检测系统和用于检测脊柱侧弯的这个三维超声波成像技术，促进业界交流。 医疗展的展商和活动内容非常之丰富，各位业界人士就可以在贸发局的网站查阅展览资讯和登记。今早早唔该晒你 Joe，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晚宴，法方承诺集中力量支援乌方的防空能力。晚宴历时超过三个钟。根據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法國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向烏克蘭派遣幾十部裝甲車和輕型坦克。馬克龍向澤連斯基重申，若果有必要，法國將會繼續在政治、金融、人道主義和軍事方面支持烏克蘭。法國總統府消息人士透露，烏方將會獲得更多和更現代化的防禦系統，但是目前不存在按烏方要求向基輔提供戰機的議題。澤連斯基在過去幾日旋風式訪問意大利、梵蒂岡、德國和法國，為外界預期烏克蘭將會發動的大規模反攻爭取軍事和財政等方面的支持。土耳其大选争取连任的总统埃尔多安与反对派联盟推举的候选人科勒齐特奥卢可能要在今个月28号次轮投票决胜负。官方传媒报道，在已经点算的九成选票之后，埃尔多安得票 49.86%， 科勒齐特奥卢有 44.38%。 如果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票数，得票最高两人将要参加第二轮角逐。74岁的科勒齐特奥卢在社交网站说自己领先埃尔多安，反对派说政府故意拖慢科勒齐特奥卢获得强大支持地区的点票速度。69岁的埃尔多安说，在点票仍然进行的时候急于宣布结果，意味窃取人民的意愿。今次大选的投票率预计达到九成，选民除了选出总统之外，还要选出大国民议会600个议席。日本专利事务所创办人专利喜多川被指生前曾经性侵犯多名年轻男艺人，事务所现任社长藤岛朱莉景子拍片致歉。藤岛朱莉景子在大约一分钟的片段之中几次在镜头前鞠躬，就事主受到的伤害、支持者的失望与不安，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致歉。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今晚、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MC 话佢对爱情嘅态度同呢一首歌都似噶。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回忆消抗衡，夜里辗转翻出亢奋，同游往你伴随飞不去几千句都愿抱紧。 歌曲是关于邂逅过对方之后念念不忘，脑海入面全部都是对方，代入了迷恋的 FF 化学当中。 如天早注定碰上你，才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 作曲电视监制 Gordon Flanders， 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上榜三星期连胜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 ，MC 张天赋《花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八点四十分嘅早上啦，咁直播室入面有小白啦、Vicky 啦、船仔啦，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咧、其实即系大家成日喺工作上面或者读书，你阿船仔仲读紧书啦，咁即系都有阵时好多好多骚扰啊，或者个人好攰啊，嗰样嘢，人始终都系会有啲位嘅，咁有冇办法令到自己做一啲嘅事情系可以令到自己啊好真系好放松咁样，自如系嘅一啲嘅活动咧？ 其实如果我未养狗之前呢，我就多数呢是会早一个站或者早两个站落巴士的。咁点解呢，就是在那段时间行返屋企，我觉得好清空自己的。我几喜欢那些时间的。 尤其是是不是你屋企附近好多树啊，好多即比较近大自然啊。 都是可以咁讲嘅。 其实我哋三个都偏向 大自然。但我以前唔系住天水围噶嘛，我住附近嘅啫嘛。 系、哦、 喎。系啊系啊，咁、但系我都中意有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就系正正我唔系近地铁站屋企、所以我都中意就算唔系搭巴士搭地铁啦，我都中意行落去地铁站嗰条路或者地铁行翻屋企嘅。系啦，咁我中意嗰个自己一个人嘅时间，有阵时听歌又好，唔听歌都好，我都好中意自己安静一下嘅、自己可以谂下，我翻屋企嘅途中，即系谂下呢发生过啲咩事，我系有咩时间可以做得好或者唔好，有少少好似反思咁样啦。但我几中意嗰个自己一个人行嘅，慢慢行翻屋企嘅过程。 都几好。 系啊，我觉得就同埋唔好带咗一啲屋企啊或者学校一啲情绪翻屋企咯。咁嗰个时间就好舒服嘅，我自己几中意嘅。咁但系养咗狗之后咧，就唔系噶啦，想即刻翻屋企，然之后就翻去玩狗，玩完狗就好开心。 其实放狗嘅过程，我觉得都开心噶。 系啊， 即系 开心噶。 我有阵时夜晚我自己都中意放狗。 我见到啊，你寻日系咪咧拖住你只狗见到只青蛙定系系咪嗰只啊？ 系啊系啊， 我见到你个 story 啊！ 我就系一路放狗嘅时候见到一路行嘅时候咧，见到青蛙跳下跳下啦，咁咪影佢咯。 我一影佢一 roll 机，佢就自己识跳， 系啊， 几搞笑， 好有动感。因为真系大埔附近咧，好多青蛙，我系喺屋企啦，楼下嗰啲花园咧，都见到只青蛙喺度。 系啊， 我成日俾佢吓 湿地啊嘛，又 啊系啊， 都近系， 系啊， 同埋低气压强啊， 系啊，搞到我吓一吓，因为我以为系老鼠。哦，青蛙好好多，咁之后我就我屋企喺只青蛙接近大自然，唔错唔错。 系啊，咁有阵时如果你话夜晚咧，可能我同只狗散步，或者有阵时带埋小朋友。如果唔系嘅，自己一个，因为我见我去散步嘅时间咧，都有几多街坊系都系中意自己系啦，一个或者两个拍住拖咁，老夫老妻都中意咧喺附近嗰度行下， 食完饭散步， 系啦，食完饭散步，系啊，我谂大家即系就算唔系一定住住偏远嘅地方，或者屋企下低喺街嗰度散步啊，或者屋企下低有个公园啊，散下步啊，真系好舒服噶，人又健康 咁样， 系咧，倾下偈，同埋个人沉淀下， 系 沉淀下好紧要嘅， 系我就中意关个口事嘅，咁我咩方法呢？第一个就系唱歌啦，咁我系因为我好中意音乐啦，咁我翻屋企咧，只要屋企其实有冇人都唔 care 噶啦，咁我就开始放声高歌噶啦。 吓，你屋企咁唱歌噶？ 系我系会真系唔理嘅，所有人咧系大叫嗰只唱啦，即系劲大声唱 K 咁样唱，唔理楼上，我成日都喺度谂紧楼上会唔会听到我唱歌，想落嚟投诉我。 隔篱屋都听到， 应该系会嘅，因为我系开住个露台门咧，唔理咁样咧。有时真系有时太大压力嘅时候，直情对住个露台唔理啊。 咁你系点啊？拎住个花洒挡麦嗰啲嚟噶？ 咁當然嗰啲係一定有啦，每一必日每一日沖涼嘅 daily routine 啦。咁但係平時係翻到屋企都照唱咯，即係大叫咁樣唱。咁另外就係扮下雀叫啦。咁又好得意嘅喎，你会觉得同个大自然有啲 interaction 啊？唔系真的， 我开头以为佢话关个口事，我以为食嘢啦， 我都以为食嘢， 系叫咯，唱歌同埋叫咯， 扮雀仔叫， 扮雀仔叫， 你可唔可以扮嚟听一下？ 我唔系好敢喺电台嘅，系啊，我惊大家吓亲，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而家有好多有一只雀叫燥鹃咧，咁我估佢最近繁殖期啊，咁佢成日都叫，咁我就学佢叫咯，咁就每一次叫咧，我谂紧佢会唔会回应我，但我发现我一叫佢就唔叫咯。 我都试过，即系我行山嘅时候都试过啲雀仔叫啊，或者见到啲动物咧，我会扮佢喺度叫，但系佢哋唔会理我， 系佢哋唔会理啊， 我都会咧扮狗吠，睇下我啲狗咧会唔会理啦，但系佢哋只会执下个头仔。 系啊。 你做咩？ 佢哋笑紧你，个心入边笑紧你。 笑紧你咯，冇系啊！但系我觉得几得意，因为我都几中意屋企附近系比较近大自然咧，有啲竹林仔嘅。咁行过咧，有时听到雀叫，咪叫下咯。你就会觉得同个大自然系比较有 connection， 即系好似系大家都系一齐咁样，唔系好似喺城市度咧，永远自己喺石屎墙入边坐。 啱啊！咁点解又问大家咧？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嘅生活入边可以自娱一下咧？因为其实都发现咧，好多嘅翻工嘅朋友咧，佢哋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嗱，翻工固然真系攰啦，但系佢哋面对一个最大嘅攰嘅情况，唔系工作本身，而系翻到公司嘅时候咧，可能佢哋要可能服务性行业，佢哋成日都要好似笑紧咁样，扮住笑，又或者翻到公司嘅时候要对住太多嘅同事，咁啊需要人与人之间嗰个嘅social 啊，系嗰一种嘅攰，因为有唔少嘅打工仔佢哋都话到咧，原来呢一个嘅攰咧系比工作本身系更加攰。系啦，即系例如系啦，例如我翻 office 嘅，其实我份工都系普通打下印啊 paper 做下 admin 嘢嘅，咁但系我对住啲同事倾偈啊，约唔约一齐食饭啊，喺个 group 入边有好多啦，我点解点样回应咧？咁样呢一啲嘅叫做人与人之间嗰样嘢咧，系会令到人嚟觉得更加攰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你从事服务性行业嘅话咧，咁你要面对你嘅客人。展現一個微笑咧，係當然係必須要啦。如果你問我，我覺得係必須要嘅，係啦，因為人哋都叫做人哋俾錢去可能選購一個服務或者選購某一樣嘅產品，佢希望嘅都整個過程銷售嘅過程係愉快噶嘛， 或者簡單禮貌咯， 係啦，冇錯啦， 唔尊重對方， 係啊係啊，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嘢。咁我哋即係成日都話啦，人人笑面對人，香港自然更加吸引，都會有 slogan 喺度講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剔除咗呢个你认为比工作更加攰嘅人与人之间嗰个交际联系嘅话咧，其实都有办法嘅。好啦，咁啲专家咧就喺度讲啦，其实呢一种咧都系同一种叫做情绪劳动咧系好有关系嘅。通常呢一种叫做情绪劳动咧就分咗两方面，一个咧叫深层，一个浅层嘅。咁一般人咧就浅层啦，即系我见到要去面对住咁多嘅客人，我就要展现我嘅笑容。好啦，咁我做呢样嘢啦。咁呢个咧，净系为咗去到解决个问题， 所以你去做呢一个嘅工作，你想同你嘅同事啊，好啦，同事想去食 lunch， 我又要和应啊，咁呢个咧亦都系为咗去到 serve 同事而去做一个动作，呢个咧。就比較上表面少少嘅，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大部分人會覺得攰嘅原因，因為你其實你根本你都唔想， 你冇用心啊！ 你講得啱，Vicky 已經講到重點，就冇用心。好啦，咁頭先另外一個咧，就話可能深層少少嘅，例如你去選擇一份工嘅時候，你真係選擇一個服務性行業啦，然後呢個服務性行業咧，你本身都唔係淨係為咗錢而翻工嘅，你係真係喜愛呢一份工嘅。 係， 好啦，咁於是乎咧。有啲人真係會覺得，喂，係咯，我 sell 到個客，我覺得好開心喎。咁呢個係你嘅成功感啦，你嘅滿足感啦。第二就係你喺個工作上面都揾到你嘅樂趣。係，例如你，哦，我覺得呢個本身呢個客人咧，佢好煩嘅，但係我能夠成功咧，就氹到佢買乜乜乜 product 嘅。咁，你覺得係有一個成功嘅感覺，同埋你覺得你自己有用啊。你覺得自己有用處咧？就從而可以令到你更加喜愛自己嘅工作，係啦。咁呢個咧就屬於一個已經係深層少少嘅。好啦，啲專家個嗰個叫做 conclusions 咧，佢哋嗰個最後結論就係話到，原來人咧一定要對自己嘅工作咧，首先要明白啦，要體會到啦，同埋要諗辦法去喜愛嗰份工作。 我好同意，其實我真係好同意。點解呢？我就係相信咧，每一個工種都係有價值，就算你中唔中意嗰份工都好，但係可能你入咗去，你做咗嗰樣嘢，可能係其實我都係可能係揾餐飯啊咁樣點樣都好啦。但我覺得有陣時咧，你唔好看輕個工種先，即係反而係自己個心態都有少少少調整，即係你學習去喜愛、欣賞下呢一份工，即係其實有好多嘢都係環環相扣噶嘛。就算掃地又好啊，洗碗又好啊，其实佢都系服务紧大家。 系啊， 如果可以喺嗰个工种入面系谂，其实我都系想大家食得开心，所以我洗得干净啲。其实喺嗰个情况里面，个人咧翻工都会开心啲哦。 系啊，佢 搵到个价值， 除咗会开心之外咧，你发嗰个疲倦嘅感觉咧会降低好多。即系呢个就系点解大家要谂一个办法咧？除咗系工作同学习之余，要搵啲自娱系嘅嘢去俾自己做之外咧，你就要喺个工作同埋个学习本身咧。要調節一下自己嘅心態， 即係賦予一個意義俾自己喺個工作入邊。 係啦，即係你明白咗自己，哦，原來我對於呢一樣嘢我係咁有興趣嘅。你用心去做嘅話咧，你就發覺原來嗰樣嘢係唔會攰嘅。係 啊， 所以有啲人咧，譬如發明家、科學家，以前嗰啲咩攞翻以前啲人嚟講咩愛迪生啊、愛因斯坦咧，佢哋日日都喺度埋頭苦幹喺度做呢啲發明噶嘛。其實佢哋嘅人類貢獻係好大，呢個毋庸置疑啦。但因為佢哋本身咧係好喜愛發明同埋好喜愛科學嘅，佢哋沉醉咗喺入邊嘅，咁佢哋覺得開心啦。所以我哋就會睇哇咁辛苦，日日又話要 creative， 又剩又話要試呢樣，又 physics 又計呢啲，其實因為佢哋開心，佢哋開心，所以佢哋就會樂意做，而亦都會做得好啦。咁所以大家無論喺工作定係學習，要諗一諗，唔係淨係咁淺層嘅，我哋應該深入去諗一諗，調節自己嘅心態，令到自己喜愛呢啲嘅工作。 食鱼生除了最紧要是块鱼生之外，就是芥末了。不过芥末究竟是哪里发明的呢？想不想知道？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たがためにつなぐ命交わりもつれる定め矢の道甘さの隅すべて投げ払え 時あなた今僕らが残した日を舞い上げ走れば明日が変わるはず 君といるこの世界緑の花咲くに君と 打ち止め下げても焦がれた 原来芥末原产是在中国，历史还很悠久，从周代开始在宫廷就可以食用了。咁后嚟仲传入咗去日本，因为日本系岛国嘅关系，食海鲜嘅人好多，而当时就认为芥末有好强嘅解毒功能，可以解鱼蟹之毒，咁所以喺日本就得到进一步嘅发展。而家芥末系日本料理入面最重要嘅调味料之一，好似荞麦面、鱼生同埋寿司都成日见到芥末嘅存在。但系点解芥末好似好枪鼻呢？原来是因为芥末的成分而流青酸盐，这种成分不单止可以预防蛀牙，而且对预防癌症、高血脂、高血压等等都有不同的功效。原来芥末有这么多功效的，等我迟点吃鱼生吃多些芥末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就即系船仔咧，喺个转头话你知嘅入边环节就讲呢个芥末啦、wasabi 啦。我芥末咧，我以前细个都系会比较食多嗰啲黄色嗰只嘅。 哦，系啊，系啊， 即系啲洋人食嗰啲芥末多嘅。咁、当然啦，咁我哋始终亚洲地区有阵时都好多机会咧，就系食咗即系日式嗰只芥末。但系头先你话佢。咩名詞啊？ 中國嘅時候喺周代已經有 啦，周代嘅時候都已經有噶啦。咁、我覺得咧都有趣嘅嚇。咁我以前咧咪做過啲日本餐嘅， 係啊係。 咁我試過兩種方法咧，去到處理呢一個嘅芥末嘅， 係 即係 wasabi。咁第一個方法咧，咁唔知有啲來貨係一大包咁樣嘅，即係好似1 kg 咁樣嘅米咁嘅 size， 即係又唔係話好細包，即係 1 kg 咁樣。咁你就倒落嗰個大嘅膠桶入邊，咁嗰啲全部都係粉嚟嘅。咁嗰啲粉咧就要加水嘅，咁一路加水你就攞，我哋就因為以前我學廚嘅時候，佢就真係用隻手咧去到搞嗰啲 wasabi 同埋嗰啲水撈埋一齊咁樣嘅，咁、一路搞嘅時候咧，個師傅就同我去咯， 揦噶啦係咪？ 隻手係好揦噶，咁、你就不斷落冰咯。落冰又令到即係個感覺咧係開始麻痹，咁一路又搞呢個 wasabi， 一路整咁樣。咁呢一隻嘅 wasabi 其實都算係好食嗰啲嚟嘅，係啦，算好食嘅。好啦，咁呢個第一隻啦，跟住第二隻咧就真係買圓條嘅 wasabi。 哦， 圓條 wasabi 咧，其實坊間有啲專係刨 wasabi。用嘅刨嘅， 系 啦，專係貨刨。 原來有專門 有噶，有唔平添啊，仲要 即係有見 一個細細個嘅，好似我哋手掌咁大嘅專刨 wasabi 嘅刨咧，因為佢哋全人手做啊，咁、你都差唔多要可能七百幾八百蚊一個。咁樣嘅刨，淨係刨 wasabi 啫，即係可能十幾廿蚊買 wasabi 翻嚟，就用個咁貴嘅刨去刨佢。其實件事有啲反智嘅，係啦，咁佢就聲稱刨得好靚啦。咁呢個咧就一路刨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食嘅時候仲有嗰個 wasabi 呢種植物嗰個纖維嗰個口感喺度嘅，所以我都覺得咧 wasabi 都幾有趣。你哋中意點樣食 wasabi 啊？ wasabi 我試過炒蛋添啊！ 咁得意 ？wasabi 炒蛋， 因為我自己平時煮嘢食咧，就係啊屋企有乜咧就試下擺乜啦，即係橄欖油咁啊，醃下雞都攞嚟咁樣，咁跟住係乜都中意加嘅。咁但係咧，發覺原來炒蛋咧又唔會話好公嘅喎，可能因為經過煮過， 可能 其實就好似番茄炒蛋咁樣炒，即係佢係唔係一齊發嘅。 咦！我真係冇試過 wasabi 炒蛋， 我都未試過。 我覺得我幾中意呢個味道嘅， 黃色嗰只芥。咁你有冇试过呢个炒蛋油？ 冇试过，那个就咁点肉咯， 系 下次试下 烧肉。 咦，我反而系如果锯扒咧，我试过用日式嗰只 wasabi 咧。 我冇试过咁又。 我又觉得几好食。 真系 系 咁特别。 系 我中意个黄色嗰只 wasabi， 即系黄色嗰只芥末嘅，我几中意。 系啊，黄色嗰只、绿色嗰只，我两只我都中意嘅。系啊，咁我嚟整啲烧肉都，我觉得都几好食，几 几得意。我有个仲得意嘅，点解我发现咗佢咧？就系听嗰阵时就玩游戏，同成班朋友咁玩输咗，咁就罚啦，罚乜嘢咧？就系 wasabi 茶面包。 哦，嗱咁呢啲即系知咗边个食喎，你食我唔食嗰啲嚟噶咯。 系啦，谂住谂住今呢次仲唔死你咁样，仲今次仲唔枪毙，咁点不知食咧？系好好食噶， 系 啊，我食咗，我话呢个惩罚嚟嘅咩？好好食， 一啖嘅。 我係即係佢哋查曬成個， 即係薄薄一層咁樣。係 啦，薄薄一層係幾特別嘅，因為咧你發現係甜甜地嘅，可能加埋麵包 甜甜地。 係啦，你加埋麵包咧係，喂真係幾好食喎！系仲要有少少槍鼻咧，有刺激性得嚟，又有甜味。 嗯， 然後係哇，真係好食，好食。之後自此以後咧，我係有時我嚟搽麵包食嘅。 咦，聽到、 哦、都想試喎、 啊，都值得一試喎、 啊、 呢、這個。 係啊，係幾好食噶，冇諗到啊。 如果個麵包我諗呢個烘咗先再搽，可能會再好 吃、哦、就更好食啦，咁、哦、就更好食。我又冇咁樣試過喎、 啊。哇、哦，幾好喎、啊！ 跟住又炒個蛋喺面， 又炒 哇沙比蛋， 跟住加咗塊扒喺面， 係啦。 加咗我哋頭先講俾你加曬上去， 呢個係漢堡包喎，哇沙比漢堡包， 呢個有，咦哇沙比漢堡包都有喎， 係有食過喎， 你有冇食過？ 有食過啊，哇沙比醬噶嘛， 係啊 係 啊係啊， 好食噶喎。 系啊，你船仔你有冇食过 啊？我应该食过，但自己唔记得咯。 哦， 因为我听落，我应该有食过嘅，因为我好中意食 wasabi 嘢嘅，应该系有食过嘅。 但系就冇咁我食嗰只就唔系连锁快餐店嗰啲嘅， 就自己整嘅。 唔系自己整嘅，但系有一啲面包店，叫咩汉堡包店，佢就自己出嘅，咁就系 wasabi 酱嘅炸鸡包。我突然之间先醒起系好食。 咦，听落去个名字都应该系几好食嘅。 好食噶。 有少少辣辣地，但系个鸡又炸过， 甜甜地，但系又系唔系攻鼻嘅， 嗯， 系啦，但系有嗰阵 wasabi 嘅味道喺度嘅，几好食噶， 咦， 系咪啊？ 搞到我 lunch 都想试下， 但系要搵咯， 要搵啊， 系啊， 如果冇嘅话，咪试下自己整咯， 试下自己整， 坊 间 系要买 wasabi 又唔难， 系 要买炸鸡又唔难， 汉 堡包嘅精髓系咩？摆埋一齐，咁啊夹起佢食得。 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时段入边咧，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靓女王嘉嘉都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早晨，小白。 好多时咧喺街上边咧，啊呢个我唔会讲话自己小朋友噶。喺街上面見到好多嘅 朋友嚟嘅，朋友嚟嘅， 一定係朋友嚟嘅。喺街見到好多情況，都唔係朋友嚟嘅。咁咧就係小朋友咧，好中意掠地啦，好中意有好多嘅要求啦，然後可能有一個過激嘅情緒。我覺得家長喺嗰刻咧係好難做，因為家長咧。大聲去到呼喝佢嘅話咧、或者用一啲又係比較嚴厲嘅方式嘅話咧，其實旁觀者嗰個眼光對家長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好大嘅傷害啊！ 係而家有時加上好多監控啊， 係啦， 即係你喺條街俾人錄低，你就好大鑊。 你真係會好驚嘅。咁但係即係有陣時小朋友而家好醒嘅喎，佢會知道自己當佢嘅情緒去到某一個點嘅時候咧，家長可能會妥協嘅。 係 咁會唔會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有一啲殺手鐧，唔係俾小朋友啦，係俾翻家長。是家長同小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哋應該去到呢啲問題嘅時候，點樣去到處理 呢？首先呢，即係喺講情緒勒索之前呢，我哋講下情緒先。其實個小朋友一定有情緒啦，個個都有情緒啦，但只不過個情緒其實係真係合理定係不合理。個合理意思就是我本身真的有這個情緒，我發出來自然而發的那個情緒。但如果那件事或者發生的那個環境，那個情緒是 over 的。即是你覺得哇冇理由咁樣，你覺得佢苛索緊你，甚至乎係要挟緊你。我哋就話呢一個叫情緒勒索啦。 有陣時咧，我即係呢個就我小朋友可以分享啦。我小朋友有陣時都會無端端咧喺度講，就係話啊，爸爸，如果你想我做乜嘢，不如咁啦，嗱，你俾啲乜嘢我就做咩啊咁樣。咁嗰刻咧。我見到真係傾生意咁樣嘅，我反而會停。我話其實有陣時候，爸爸想你做啲嘢係為你好嘅，唔係一定要有一啲獎品啊，有一啲嘢換取嘅。我希望為你好，希望你成長先至叫你做嘅。不如你今次合作拍行動啊，做咗佢啊咁樣。咁去到呢啲位咧，咁佢要同佢講到明咯，咁佢都會唔會啊？今次原來係冇得傾嘅，係要做嘅咁啊。我都會同佢一齊做嘅，因為我發覺小朋友真係好醒目佢而家，好、快脆已經識得同你傾生意。 加上你生出嚟，你又咁醒目，佢家精靈啊！ 咁啊，梗係啦，呢啲 趁機就係、是。咁當然啦，你頭先講嗰個咧， 佢相對會好啊，因為你仲可以同佢傾啊嘛。咁佢某程度上係即係同你我哋叫在商言商咁傾一啲嘢啦， 仲聽我支笛啦， 係啦，仲可以大家傾搭膊頭啊嘛。 嗯、 但係咧，我哋講情緒勒索咧就冇得傾，因為佢嘅情緒已經去到一個頂尖啦嘛。咁、 嗯、 所以你其實好難可以即係話我要同佢傾，跟住咧大家咧究竟你讓一步定我讓一步。所以咧情緒勒索咧，首先我哋要分析一下你個小朋友情緒勒索究竟係由邊度嚟嘅。 嗯， 舉個例，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個情緒勒索嘅人？ 哦， 有時家長唔覺嘅喎。 係啊 係。嗱幾時會係咁樣咧？例如同個小朋友講：你再係咁咧，我嬲㗎啦。 嗯， 呢、這个已经系情绪勒索。 嗯， 你仲唔食饭？我真系好唔开心啊！情绪勒索。 嗯， 嗱，如果呢个咧就系发脾气，即系你对佢发脾气、俾指令嘅时候嘅勒索啦。嚟、 啊、 第二种勒索咧系另类勒索。 好多家长听完个背后都凉一凉。 你都凉一凉 。我都不断谂紧我会唔会凉先。 嗱，另一个咧都系情绪勒索，但系讲紧赞赏嘅。 系 啊，你咁样做咧，爸爸好开心、啊。 诶、欸，呢、這个我有、啊。 你咁样做咧，妈妈又好欣慰、啊。其实呢一种咧，都系一种某程度另类嘅情绪勒索。 屎火啦！ 点解咧？你做呢一样嘢就做呢样嘢，呢样嘢系啱就啱啦。但系你做呢样嘢，对于我嚟，对于爸爸妈妈嚟讲系开心嘅。咁、那个意义即系边咧？就是、你继续做呢啲嘢，爸爸妈妈咪开心。 取悦父母嘅方法 系啊，佢唔系取悦你啊嘛。调翻转，如果你做得多，个小朋友有时都会问爸爸：我做咗呢啲嘢，你开唔开心啊？其实佢都用紧同一个，即系佢学紧你，又或者。啊！你咁样我就唔开心。个小朋友话：你再系咁样，我就唔开心。我唔要你，我唔中意你。其实呢个都系勒索。 嗯， 妈妈你咁样，我唔爱你啊，令到你伤心。 哎呀， 都系勒索。 咁点样处理好咧？ 嗱、啊，所以咧，第一样嘢就系你自己都反思一下自己。 慎言先，慎言先。 你系咪都系一个咁嘅人？你系咪都有咁样处理 過？我有讲过噶。啊，你咁样做几好啊！我睇到我都好开心、啊。呢啲、啊、我有、啊。 系啊，嗱，不过 弊家伙。 系啊，你慢慢改啦、啊。我哋原谅自己好紧要。系啦、 啊。多谢你呢句啊。听众都释怀啦， 呢个系最紧要啊！冇人第一次做得好，咁所以咧，第一样嘢就系你要搞清楚，究竟呢件事啊，系小朋友嘅责任定系你嘅责任？即系例如个小朋友情绪勒索你，你再唔买玩具，佢就喺度掠地啦，开始尖叫掠地。咁买玩具系咪你嘅责任，定系唔系你嘅责任咧？ 唔系。 嗱，如果你搞清楚唔系咧，咁、你就要立定心神，你真系记住佢点样掠地咧？ 旁人眼光点算咧？ 系啦，咁你就去到开头嗰个问题啦。哇，而家好多监控点算啊？系嘅，咁所以咧，你搞呢啲嘢嘅时候咧，请你离开嗰、那个、即系好敏感嘅现场。 去个角落头， 去个静啲嘅地方，又或者一嘢扯走佢， 又等佢喺一个安静嘅地方。可以舒舒服服咁样调整自己嘅情绪， 系啦，因为始终你喺咁多人嘅环境，其实可能佢就系正正用住咁多人嘅环境令到你尴尬， 系， 咁佢咪勒索你咯？咁呢个环境处理咧，好多时喺情绪勒索里面都系要即系搞一搞先嘅、 嗯。 第二就系咧，搞清楚究竟系咪你嘅责任。如果唔系你嘅责任咧，我非常建议大家咧坚持咧，真系唔好将条底线摆低，因为你今次摆低咗。 嗯嗯 你下次又擺低，咁、但係當然，我哋講佢情緒勒索嗰一刻，你咁樣處理啦。 嗯、 但係去到情緒勒索打後，其實你要留意，其實你會唔會就係平日咁樣做咯、 嗯？ 甚至乎你有需要嘅話，你個小朋友大啲，可能四五歲啦、 嗯， 你真係可以同佢傾嘅。即係哦，你嗰陣時係諗緊啲咩啊？你當刻媽媽知道你係好想咁樣、啊。但是我是不会这样就讲清楚条界线即等于你先跟个仔倾但是那个情况下是没有情绪的时候才可以倾你有情绪是倾不到所以有情绪最重要就是给他冷静不要褪那条底线离开那个现场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下处理是家长可以做的 事、那都是有很多方法喺度啊，咁啊睇下我自己小朋友会唔会中间有几个方法啱用嘅。我有试过佢自己唔开心嘅时候咧，我真系噶拍戏咁啊，你我知道你而家唔开心，不如我哋拥抱一下啊，爸爸揽下你，支持翻你啊咁样，佢推开我噶。即係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我都已經了解到，即係阿威爾到原來小朋友咧個情緒亦都去到一個咧對佢嚟講，就算爸爸媽媽邊個都唔要，佢淨係想宣泄咗先嘅。所以我幾認同就係我哋應該有啲位咧。當小朋友譬如真係大少少啦，去到小學嘅時候，你要俾佢都安靜一下， 係俾啲空間， 俾啲空間佢安靜一下。咁你轉頭你揾翻佢咧，其實佢一樣可以攬頭攬頸嘅。咁所以方法有好多啊嚇。咁希望今日嘅竅咧，聽眾都啱用。唔該曬，嘉嘉， 拜拜， 我係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首先咧，听我哋嘅嘉宾阿嘉嘉讲好多咧，即系情绪垃圾嘅嘢啦。好多小朋友会用呢个态度去到对爸爸妈妈，但系佢都觉得啱。有时大人唔多唔少咧，都会对住细路仔讲咗呢啲嘅，即系可能话嗱，你今次如果考试满分，我就好开心啦。原来呢个都系， 系啊，系啊，系嘅。即系当人慢慢长大咧，而家其实我哋上网有好多报道可以睇咧，其实先会发觉，哇，原来有好多咧，我哋嘅说话系好影响我哋身边嘅人嘅。 系啊， 唔单止系爸爸妈妈，其实朋友都会噶。即系譬如朋友如果话我唔紧要咯，咁下次先食啦，可能呢一句都系噶，因为佢带住情绪咁讲噶嘛，系、 哦、 咪、 哦？ 其实所以咧、哦，我哋平时说话都要小心啲。 哇！但系真系好难控制啊，你好难，你好似讲咩都错咁样少少。 因为人都有情绪， 系啊系啊， 而个情绪就好容易放咗喺个说话入面。 系啊， 系真系要好好咁留意啊。因为譬如我上网睇到一个 case 咧、嗯，就系话啊佢想移民， 嗯、 但系佢唔敢走， 嗯、 因为佢阿妈同佢讲吓，即系。你要我一个人自己在香港啊？ 嗯， 咁佢就唔敢走啦。 哦，因为呢句说话，呢、啊、句说话其实都有一个情绪垃圾。 系、啊，其实就系啦。 系， 佢就唔敢走。于是，但系又好奇怪地咧，原来当小朋友啦、嗯，可能你细细个开始问爹哋妈咪意见，做咩都问意见，到大个你又系啊，我转工好唔好问一问你咧、嗯？我冇听你讲，我先转咧。原来咧系会最后屘有互相嘅垃圾，有个互相依存嘅状态。 系， 咁就会变成咧，原来。即系两边都好似有啲痛苦、哦， 嗯， 系啦，我又唔想你唔开心，你又唔想我唔开心，但我又互相两边咧又要求对方做啲嘢、哦， 哎呀，咁其实都困局入边啦， 系， 所以咧我谂即系头先又听阿嘉嘉讲嘅时候，我哋嘅嘉宾咧，即系一句说话就系、是、我谂大家。人同人之間相處多啲就打開天窗說亮話， 嗯、 即係唔好成日擺啲情緒嘅説話入邊咧，咁大家溝通就應該會好好多嘅。 嗯 自发性神经反应。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经常都听到身边嘅朋友话，佢哋嘅狗狗出现护食嘅情况。其实唔单止系嘢食啊，当狗狗认为嗰一样嘢系有价值嘅时候，佢都会出现有一啲保护嘅行为，包括系嘢食啦、零食啦、玩具啦，甚至系保护主人啊，佢都会出现呢一个嘅行为噶、哦。咁点样先知道狗狗有冇护食嘅行为呢？其实当见到佢哋有露齿啊、低声嘅咆哮，甚至系咬人嘅动作出现，呢一啲咧都系护食嘅情况。咁当狗狗有护食嘅情况，我哋又点样处理好呢？其实首先我哋要明白护食呢一个情况喺狗狗里面咧系好常见噶。如果当你发觉狗狗真系有出现护食嘅行为，其实你可以首先俾佢安心咁样喺一个地方进食，而大家咧亦都可以尝试去改变狗狗嘅喂食模式，例如系狗狗喺食嘢之前，首先可以叫佢哋 stay， 可以等待一阵。然后当他们做得好的时候，用野食来去作为奖励，又或者在日常生活之中去减少狗狗一些饥饿感，因为当他们不是经常去挨饿的时候，他们就会减低这个护食的行为了。当下次狗狗有护食的情况，千万不要立刻闹他或者打他，因为这个行为是他们天生的本能，我们应该要慢慢慢慢跟他们建立信任，从而可以令到他们信任主人，然后就唔会护食啦。其实同狗狗相处仲有好多学问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31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就揾到电视部嘅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一嘅夜晚啊，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我啊记得啦，但系唔知道题目系啲乜嘢咧？ 咁啊，今晚7:30呢一个节目咧，就带大家去到探测下元宇宙啊。咁啊，我哋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香港本地创科嘅人物啦嘛。 系啊， 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做周建宏，周建宏咧佢系。研发呢一个虚拟偶像嘅喎，喺元宇宙嗰度。咁啊，话说咧，佢十几年嚟咧，佢系发展呢个网上音乐平台嘅。咁啊，近年咧，佢就即系科技日新月异啦，元宇宙已经开发咗出嚟啦。咁佢又推出咗呢个本地啊第一个虚拟偶像咁话，即系结合音乐同埋咧舞蹈，就创作推呢个虚拟偶像。 咦，我之前喺韩国嗰啲网站见过，其实韩国都有啲虚拟偶像嘅。即係好似真人咁樣咧，喺佢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就啊，今日呢一個偶像咧彈吉他俾大家聽啦。咁你望落去咧，哦，佢真係都幾真人下嘅， 係啊， 好嘢喎！ 而家嗰啲 AI 真係你都分唔到佢真假唔係嘛？即係佢哋唔係淨係唱歌，唔係淨係跳舞，佢真係會同人互動，好似學你話齋，又會自己有一個經營一個社交平台咁啊。所以咧。周建宏佢認為咧，嗰啲虛擬偶像唔係嗰啲淨係識喐嘅公仔嚟嘅、 嗯， 即係佢又即係佢話對嘴型有幾難啦、啊，識跳舞有幾難啦、啊。咁但係即係生活上面能夠令到我哋或者令到嗰啲 fans 咧有一個互動，能夠共鳴共感嘅話咧，呢一件事唔簡單。呢、嗯、一、這個亦都係周建宏一路以嚟思考嘅問題嚟嘅。咁、 嗯、 啊，佢成日認為咧，即係而家元宇宙我哋剛剛發展啊嘛，佢好似咧自己係一個元宇宙裏面嘅拓荒者咁樣啊。咁、 嗯、 究竟？啊！呢、這、一個拓荒嘅感受係點嘅咧？對於元宇宙嘅未來，佢有咩見解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今晚7:30要留意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啦、 啊、我都想啊，除咗即係知道咧，第日阿仔仔會唔會就係中意嗰啲偶像，其實全部都係合成出嚟之外啦。咁啊，亦都要即係作為我哋現代人啊生活嘅時候，一定要了解咩叫元宇宙。如果唔係，第日咧你自己因為你唔了解啊，你根本都分唔清楚邊個世界係真，邊個世界係假嘅時候咧，到時真係一头烟啊，咁啊都要学习多啲啊吓。好，8:00嘅时间，大师对谈噃。 冇错啊，咁啊睇完嗰啲虚拟嘅，讲翻啲实在啲、现在啲嘅嘢啦。咁啊，大师对谈，我哋继续两位主持人大师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孝道啊。咁、 嗯、 啊，儒家思想好着重孝道噶嘛。咁啊，所以孔子咧成日都俾佢人嚟问佢咧，点样孝顺父母，讲下孝顺嘅道理咁话。咁啊，原来喺孔子嘅弟子当中咧。曾子是出名孝顺的，佢咁多弟子里面。咁所以呢曾子呢喺佢礼记即係孔子嘅著作里面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咁佢就话呢孝道原来分3个层次㗎喎。咁究竟孝道分 边三个层次呢我卖个关子。想知道嘅朋友今晚八点钟自己要睇下大师对谈啦。 係要留意呀，咁佢主持之一啦运福龙校长呢，咁佢都有啲叫做育儿嘅心得㗎，有阵时呢都会喺节目入面呢就顿出嚟嘅。咁我自己有阵时同佢倾开偈嘅时候呢，佢都有好多即係锦囊塞落我个袋入面㗎。係呀係呀，所以大家都好值得睇下八点钟嘅时间大师对谈啊。好，十点半钟嘅时间继续马拉松㗎噃。 冇错啊，马拉松游世界，咁啊继续跟住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周围去跑匀全世界，又搵下嗰啲千奇百怪嘅马拉松赛道。咁啊上个星期咧，长跑侠鲁尔咧就去咗葡萄牙嗰度跑步啦。咁啊今集继续啦，佢向南部发展，就参加咗呢个里斯本马拉松嘅团结跑啊。咁喺呢个跑步里边咧，佢认识咗三个奇人。咁啊点奇法咧？第一位佢就话咧就关注病人权益而跑嘅，咁啊跑过超过3000公里，仲未停噶。咁啊另一位咧就系过咗70岁，但系仍然精力充沛、动力澎湃嘅超级嫲嫲。咁啊最后一位咧真系好特别，佢嘅外号叫做铁人神父啊。佢系真系一位神父，但同时佢又系一位三项铁人选手嚟嘅。佢好中意跑步，咁咧但系佢比试过咧，比赛完咧好赶啊，赶唔切冲凉，直接就参加去主持浸礼啦。 哇！咁佢浸礼嘅时候，会唔会用埋啲水自己冲埋？ 佢真系有一个见解嘅，大家真系要听一下，睇下个节目。咁啊，佢所以咧，成喺神父袍底下咧，嗰件白袍底下咧，系着跑鞋嘅。 哇，系咩？ 系啦，好特别一位神父。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咧，今晚10点半要睇下呢个马拉松游世界啦。 系，大家留意啊，一位跑步快过搭车嘅神父。 系啊，冇错。 10点半钟嘅时间，马拉松游世界，唔该晒阿昌，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运输署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证明的要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引述处方表示，考虑将体检的年龄由70岁降至65岁，以及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并且列明要检查的范围。他说增加有关要求可能会导致司机流失，相信小巴司机会流失情况会较严重，因为现时小巴司机的平均入职年龄70岁，而且薪酬亦都不高。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明白收紧要求会加重商用车司机的负担，认为当局可以就资助方面继续与业界商讨。老人科专科医生谢达明说，希望可以透过这些体检，将司机自己都不知道患有的疾病找出来。新冠病毒个案近期持续上升，有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表示，长期病患或者免疫力低人士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严重程度可能较高，呼吁防疫不能够松懈。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林伟信说，个别免疫系统受损人士即使接种了新冠疫苗，都未必起到足够保护作用，这些人士出现重症和死亡率都明显较高。他说，如果癌症患者感染新冠病毒，除了治疗感染的时间会较长，随时可能要暂停癌症治疗，影响可以很严重。他提醒，免疫系统受损人士包括接受器官移植、正是接受化疗的病人，必须继续做足防疫措施，有需要时接受抗体治疗。泰国大选点票接近完成，获得年轻选民支持的前进党成为国会下议院第一大党，另一个反对党卫泰党排第二。曼谷邮报报道，在国会下议院500个议席之中，前进党取得超过150席，成为第一大党，卫泰党紧随其后，有超过140席。泰国人团结建国党不足40席，排第五。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沙田马场。封路情况，油塘的高超道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五点钟，高超道近住高宜村的路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思佳认为丈夫李宇文不应该做那份低收入又没有前途的历史研究工作。 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浪费时间。浪 费什么时间？浪费你的还是我的时间？ 有分别吗？最后只是被人笑的。 谁笑？笑谁？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蕾蕾呀，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蕾蕾呀，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呀。蕾蕾呀，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鍾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嚟到十点钟之前最后一节嘅今日最后一节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咯，咁啊电话旁边咧有边个喺度啊 ？Vicky 有文仔啊 ，Hello 文仔 ，Hello 你哋好， 早晨， 早晨，文仔系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又开心 share 啊？ 我而家咧母亲节咧就希望咧点首歌俾我妈妈听咯。 有冇啲咩说话都想同妈妈讲啊？ 有啊，祝佢永远快乐啦！希望下一世都可以做翻佢个仔啊！ 哇，好 sweet 啊！ 我听到我都觉得好 sweet 啊！哎呀，呢句说话我冇同我阿妈讲过。 系啊， 你哋两个有冇？ 冇啊， 我都冇。 文仔赢咗， 多谢大家。 好嘢，文仔。阿文仔，你平时系点样同妈妈相处噶？ 我去美国生之前咧，我日日带佢去酒楼饮茶嘅，风雨不改啊，八个风球都会噶。 哦，系喎，又好孝顺啊，好孝顺啊。有冇谂翻你以前咧，即系妈妈系点样锡你啊？ 我净系觉得佢好善良咯，好好乖嘅，真系好善良噶。 嗯，系。 咁我就好好噶，好少闹我噶，通常我闹佢多噶。 哇，你做咩咁不孝啊你？ 唔系不孝嘅，即系有时顶唔到颈啊，都即系闹两嘢都有嘅。 哦，即系顶嘴啫，自己脾气大。系啊，咁啊，又记唔记得妈妈以前啦，煮咩送俾你最中意食噶？ 哇，我最中意细个记得我嗌最中意煮个通粉我食啊！ 通粉啊？咩、哦、通粉啊？ 超中意，里面有咧虾米啊、冬菇啊、腊肠啊，哇，好正噶！ 我听到都几好食， 你都食喎，好似好正咁喎。 系咯，个汤底都唔错。 咁你自己有冇学整啊？ 我有噶，但系始终食唔到佢嗰种味啊。 嗯， 系咁啊，系嘅，咁啊，所以就而家即系妈妈啦，喺 在天之灵啊，都一样听到你讲呢句说话咧，佢都好开心啊。 嗯， 系啊，见到你咁孝顺，系嘛、 啊，都多谢佢啊。唉，可以俾机会带佢日去饮茶， 系嘛，系啦。咁有啲咩特别嘅说话咧？嗱，而家俾一个心情时间你，可以同妈妈讲少少你嘅独白，你想讲啲乜嘢啊？ 我如果有机会带饮茶咧，我短十年命都制啊。 嗯， 好。 就我估我唔会再闹佢噶啦，而家我只会锡佢嘅啫。 系。

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祝叫幽魂一日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係啦，蘋果呢我自己就都鍾意食嘅。其實我係近呢可能即係十幾年呢先真係鍾意食蘋果。 我都係㗎。 系啊， 我其实我都麻麻地嘅， 我好中意食苹果。 有啲咁嘅事？ 我系你冇见过我咩？我有时朝头早 我有啊，成日都见你嘅。 你冇见过我有时朝头早拎个苹果翻嚟食咩？ 我有喎，系啊。咁啊，食苹果固然之好啦，嗱，有咩营养都唔细讲嘅。咁但系咧，点解我话细个麻麻地食苹果咧？好似之前都有讲嘅，因为细个净系得嗰啲咩，有一只叫。美國華盛頓蘋果啊，咁我記得細個， 紅色嗰個皮嘅， 好多都係紅色嘅， 即特別紅嗰只，深紅色嗰只， 係啦，咁下低又話咩？有幾個定，有五個定，我記得我細個睇過呢啲咁樣就話，你認住五個定喺嗰個底嗰度咧，就係華盛頓蘋果咁樣嘅，有啲咁嘅説法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咧。都普遍嚟讲比较酸，系啦，咁而且咧就又唔系特别香，咁不过我又唔系好明点解中意食苹果咧，我唔系好明嘅。咁可能我自己麻麻地呢只品种啦，咁但系到我点解十几年前咧就发觉，咦，苹果原来真系都好食喎咁样。咁有一次咧就又食苹果又饮苹果汁咧，先发觉原来苹果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细个冇谂到咁多品种嘅。 半身苹果呢个而家，人哋啲半身瓜咧， 半身果，咁都俾你掹到落去，好嘢啊！好啦，咁以前咧我哋细个。饮嗰啲苹果汁咧，就系偏向啡啡地色噶嘛。 系。 咁而家有好多苹果汁咧，其实佢哋白白地色嘅，咁已经系两个唔同嘅品种嘅苹果啦。 系咪用嗰啲圆啲、肥啲嗰只粉色嗰啲苹果？ 系啦，系啦。咁其实真系个品种同埋佢哋喺制作苹果嘅苹果汁嘅过程咧，都有所不一样啦。咁于是乎咧，我哋都咧即系由嗰阵时开始咧，就会谂啊，苹果原来都有好多品种噶，唔系净系得。一種有五個定嘅，跟住我細個咧，仲有睇過一隻蘋果咧，好大個嘅，即係誇張啲講嘅時候咧，人頭咁大個嘅。我細個仲係小朋友嘛，好似我個頭咁大個，我有見過㗎。 咁大 係啊，嗰只咧就係其中一種嘅品種咧，就嚟自日本嘅。咁我係特別標榜咧，佢係大嘅， 即係好似西瓜咁樣咯。 佢係細嘅西瓜， 細瓜 細 size 嘅西瓜。咁有陣時，如果你係啲送禮啊，又或者係啲可能特別要得睇嘅，咁就用呢啲大 size 嘅蘋果。咁、如果你話係過年嘅時間咧，都有呢一種嘅品種嘅蘋果咧，啲人喺上面咩福祿壽咁樣寫到， 係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而家你話係啊，有啲坊間其實如果你真係唔係話諗住擺喺個禮盒入邊嘅咧，有啲真係好巨型嘅，即係佢哋可以種到啲譬如蘿蔔啊，定係係啊有。Vicky 咧都啱啱， 日本啊，日本出产咁样。 呢个品种咧系日本嘅，佢哋经过改良嘅。咁而且咧，因为佢哋经过好多唔同嘅接枝嘅方法啊，或者系改造苹果佢哋嘅来源，佢哋希望喺好多唔同嘅品种上面咧，就再攞大家嘅好处出嚟，就培育出下一代再新啲嘅苹果。所以你见到咧，其实佢哋嘅苹果嘅品种咧系会越嚟越多嘅。咁咧苹果系咁啦，其实佢哋嘅黄牛都系咁样。好啦，苹果咧喺香港可以食到嘅苹果品种原来都唔算多。咁不过咧，我哋经常都会见得到嘅其中几种啦，有一种叫做黄第一个系黄色嘅黄，第二个系三划黄嘅黄，黄黄苹果。咁喺香港咧都有机会咧会见得到嘅。咁佢就唔系红色皮啦。佢咧就係青青地色皮嘅，咁佢個賣點係咩咧？佢賣點就係佢果肉咧係偏硬少少嘅，即係食落去嘅時候，你唔會食到嗰啲粉狀嘅味道。 係係係，我最中意呢啲啦。 係啦，嗱，你又中意食爽 嘅 喎？ 係，我中意食爽的。 其實我中意食粉嘅蘋果嘅喎。 我都中意食 嚇，竟然係咁啊！ 係啊，如果你切咗個蘋果出嚟粉嘅話，你唔好抌啊！ 竟然 系 啱你嘅， 系但系切咗，氧化咗噶咯。 落啲盐水浸一浸佢咯，浸一浸佢留翻俾我咯。咁我就中意食粉嗰啲嘅，阿 Vicky 都中意啦。爽嘅我都识好多人中意食爽嘅苹果嘅。好啦，每一种嘅苹果，佢哋叫做盛产嘅当季嘅时间咧，都系有分别嘅。例如头先提及过嗰个叫做黄黄苹果咧，佢就喺九月份嘅时间咧，就佢当造啦咁样。好啦，喺市面上亦都见咗一个比大规模嘅品种咧。都應該係一年四季會見到嘅。咁以前咧，我都偏向即係除咗頭先所提及過嘅華盛頓蘋果之後咧，我就開始接觸咧，就係呢個品種咧，就叫做世界一嘅品種。 世界一。 世界一。 咁佢咧真係嚟自青森嘅其中一種嘅品種嚟嘅，咁就係頭先講過，佢可以種到好大個啦，亦都有一個咧叫做世界最大蘋果品種嘅美譽嘅。咁所以嗱，普通嘅呢一種嘅叫做蘋果咧，佢都可以唔係話係偏大，但係唔話巨型嘅。如果你買巨型嗰啲，其實價錢咧都係貴㗎嚇，係啦，咁啊叫做睇下自己啱唔啱啦。好啦，另外有一種咧叫做陸澳，陸係陸地個陸。澳是奥运的澳、 哦、 好啦，绿澳呢种嘅品种，咁外形咧都系偏向大嘅，果肉咧亦都系头先好似头先嗰只黄黄咁样偏硬少少，不过佢嘅味道咧就会香好多。咁、 哦、 有阵时呢啲苹果因为佢咁香啦，其实你一切嗰下咧就已经系会闻到好大阵嘅苹果香。 嗯嗯、 有啲苹果好衰嘅，你切完之后其实冇乜味。 系啊系啊系啊。 呢一种一切一下嘅时候咧，佢就已经会有好香嘅苹果味嘅。 哦，佢呢一个绿澳苹果咧，其实都有啲似你，想话佢个形状 系嘛？ 系啊，哦、即系真系睇清楚。如果唔系以为系你，因为佢都唔系苹果平时啲形状，佢都有啲长长地啊， 嗯、 一个波形多啲。 是啦，咁、所以佢啲有分，譬如种植嘅时候咧，有冇袋去到种植啊？仲有一啲譬如系富士啊、金星啊，嚟香港都会见到嘅黄林苹果种，黄林苹果就成日见啦。 系 啦，咁其实苹果仲有好多品种嘅，例如有啲咧一切咗之后咧，因为入边有啲我哋平时食嗰啲话水果入边啲有啲蜜啊嘛，果蜜啊， 哦系啊， 好甜噶 嘛， 系啦， 我有食过啊。 一切出嚟咧，有啲真系佢最标榜就系入边有个花喺度嘅，咁、那个花咧就全部都系啲果蜜嚟嘅。咁呢啲就系属于甜度好高嘅苹果品种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嘅时候，不妨揾多啲唔同苹果嘅品种可以试一试，一日一苹果，一齐医生远离我啊！ 我的享乐时代。 我都知道大家平时应该有做运动啊，小花好中意跑山啊，咁唔知 Vicky 有冇试过其他运动，例如一个比较。可能又唔系少啲女仔，因为而家越嚟越多女仔做 运动。其实本身 Vicky 做咩运动多噶啦？ 我冇乜运动， 系啊，所以我都决定唔问啦，系啊。咁究竟你哋有冇做过？有冇试过打拳啊？ 打拳啊？ 打泰拳或者即系自由搏击啊嗰啲都有冇试过？ 咦，打拳我有一次试过，但系因为嗰阵时就谂住去试堂嗰啲咧， 系 咁佢就俾咗嗰个手套。咁我手套咧都几大阵味， 哦系啊， 系 啊，系啊， 仲有个头套，个头盔。 哦，你嗰个系咪日本嗰啲？ 唔知哦，唔知边度噶。咁啊，有人去叫，喂，不如试一堂啦，睇下中唔中意呢个运动，咁啊去试啦。咁发觉手套同个头盔都几大阵味。 哦，系啊。 咁我本身有呢啲洁癖嘅，我衰，系我唔好。 咁又唔系，因为咧，因为我都有朋友打。打可能打多一陣咧，已經自己買咗個拳套，因為真係真係唔掂， 唔衛生、啊。如果有自己嗰啲就 OK。我仔仔咧，佢有學跆拳道嘅，咁佢跆拳道又有個拳套嘅，哦，咁我就會攞佢個拳套嚟玩喎。其实都几过瘾， 系啊，因为其实咧，嗰阵时我有，因为我有 join 一个瑜伽嘅中心啦，咁入边其实系包唔同嘅类型嘅活动嘅，有时可以俾你试下打泰拳啦，有一啲 fitness， 即系可能俾你操大髀肉啊咁样，我一直专系做瑜伽嘅，咁所以咧，我朋友当初 join 呢、這个同佢一齐 join 咧，系谂住大家一齐打泰拳啊，因为我嘅心肺功能又渣啦，即系体力又渣，即系乜都渣啦，咁谂住啊，不如起码见到坏人咧打一拳走。好啊，好啊， 冇用噶。但如果你本身个体能差，你出个拳都应该冇力噶。 冇力噶， 冇 力噶，发力唔识发噶。 系啦，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咧，好好笑嘅。嗰阵时我第一堂上咧，咁就唔系喺而家个瑜伽 centre 嘅，真系一个由泰国人教嘅试堂啦。哇，好攰啊！因为咧两个钟头嘅堂咧，其实你系冇停过，佢连休息都冇。 咁两个钟你系做咩？系体能 又不断做体能。我谂差唔多有一半时间都系做体能啦。之后就真系教你点样出拳系啱姿势啦，点样出脚系啱姿势啦。咁之后就会上所谓嘅擂台啦。咁啊点样就俾啲板俾你踢。啲 pad 啦，咁你就去踢啦，咁有声先得咁样啦。咁 我之前咧睇，我唔知关唔关事啦。木村嗰度有打 boxing 噶嘛， 系 咁讲佢系 boxing 师傅嘅 boxing 老师。咁佢一路打嘅时候，佢有个步骤噶，譬如一二三，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 咁样。 我系不断打错咯，即系咧系啦。 咁你不断俾人打定不断打到人？ 不断打到人系啦，因为我教练拎住个嗰个 pad 啦，咁我叫佢打，佢叫我嗱打右边，咁我就唔知点解出咗左啦，咁打到佢左边都。极无奈， 等咗弹系右边， 好彩你手无搏鸡之力啫。 系啊，又冇力啦。 教练都俾你打低。 好彩咋。如果系咁，应该都唔学拳啦。但系因为我系本身冇力啦，咁啊好搞笑嘅。仲要有一段时间学耐咗咧，咁个人真系好攰。你可能个堂两个钟，咁你一头一个钟之后你都好攰噶啦。咁我打拳要打个沙包噶嘛，咁我打啦。即系双拳一齐出击，连续 好重喎沙包。 又唔系沙包，死啦！嗰个叫咩啊？ 唔使死嘅， 即系嗰个 咩板啊？目标啊？教练，你咁样喺度画个框，我唔明嘅。 我知啊，一条圆柱体嗰个系咪沙袋？系咪啊？ 我都唔知嗰个 沙包咯， 系咯沙包 咯，嗰个叫沙包咯。 系啊， 但又唔系真系好重嘅啫，嗰个嘢 系咪有？ 系因为佢会喐啫。 沙包应该分好多唔同嘅级数嘅。 系啦，咁我嗰款就唔系好复杂啦，系啦。咁我打啦，系啦，啱翻我啦，咁我打啦。咁样咧要连续出拳嘅。我出打打下咧，个教练我停一停，停一停。你而家好似一只猫啊，即系只猫有时嗲你咧，咪有两只手咧喺度，好似可以搲你咁，但系好细力嗰啲嘅。咁佢而家形容我就好似嗰只猫咁咯。 哦，即系教练通常出拳咧，佢就会要求啲学徒咧就系出拳要直啊嘛。 系啦，要直要有声，我系细声到冇声。 你自己配音咯。 系啊，佢有啊， 即系个沙包都唔喐咯，即系意思。 佢有轻微嘅摇晃， 只系得轻微摇晃。 系啊，咁所以最尾打打下，我都系我同我老豆讲话，我好似唔系好掂，即系咁样打法。佢话不如算啦，就做翻瑜伽啦，起码个环想捉你，你可以数开啊。 哦，咁你又不嬲都系玩瑜伽嘅，我都知啊。 系 我 有玩 瑜 伽，但系即系打拳呢样嘢咧，即系对我嚟讲太难啦。 柔软度嘅嘢啱你啲。 系啊，因为其实瑜伽我都系冇肌肉嘅，我系靠柔软度取胜嘅。 哦， 系啊，所以我系要需要啲时间去训练翻我啲肌肉，先可以继续打拳落去。 打拳咧，我都见几多朋友去学打拳之后咧，除咗本身个体型会好咗啦，同埋个人咧会 tough 咗， 系啊， 即系好似磨练咗咁样。 因为痛噶嘛，每打一拳都佢都要忍受， 同埋嗰个感觉咧都系一个格斗技啊，所以咧佢可以锻炼到一个人嗰个身心意志咧，我觉得都唔错啊吓。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自己揾到啲磨练到身心意志嘅运动，我都好想试，系啊，我都想试。有学打拳噶， 系叫船仔介绍你去咯， 系咯， 好嘛，带埋我啦，咁我 准备一个私家嘅头盔同手套先吓，唔该。